直至到嚇70年代嘅時候，澳門咧就係葡國革命之後咧，澳門嗰個政治體制咧就民主化。咁其實幾得意嘅，澳門其實嗰個立法機關咧引入直選咧係早過香港嘅。啊，香港只係91年先有直選，咁但係咧澳門其實咧70年代、80年代咧已經咧係有直選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睇翻澳門嗰、那個情況咧，佢民主化咗之後，喺嗰個立法機關民主化之後咧，其實嗰個步伐咧係慢過香港嘅。香港咧，如果比較嚟睇咧，我哋香港嘅公民社會咧，即係80年代、90年代，甚至係回歸之後咧，係好犀利啊！公民社會嗰個爆炸啊、膨脹啊，成日示威遊行啊，咁呢一方面嚟講咧，就澳門咧嗰個公民社會就似乎真係弱少少嘅，即係相比之下。咁首先我講一講嗰個行政長官嗰個選舉嘅情況啦。咁澳門嗰個行政長官選舉咧，就係、是有一個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的，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咁樣。咁但係澳門個選舉委員會咧就好細嘅啫，300人。咁第一屆嘅行政長官選舉嘅時候咧，更加咧只有推選委員嗰個人數咧係200人。咁你知啦，即係呢個澳門同香港嗰個界別都係有4個啊，基本上都係不相伯仲嘅啫。咁但係澳門嘅界別咧就工商金融界100人，文化教育專業界80人，係嘛？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界80人，立法會議員代表啊，市政機構成員代表啊，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啊，同埋地區嗰個政協委員咧就40人。咁啊，澳門好得意啊！大家知道，即係香港、澳門回歸之後咧，都冇咗個市政啊，香港冇咗市政局，啊，澳門冇咗市政廳，即係其實都幾奇怪嘅。咁啊，香港嚟講，而家搞西九啊，但係你又冇咗個市政局，咁啊，俾曬呢個 LCSD 咁啊，康文署咁，其實即基本上即係政府權力係好大。澳門嚟講咧，又係冇咗個市政機構，我自己個人覺得就可惜啲嘅，係嘛？咁即係始終咧都係民選嘅機構嚟。選舉委員會咧每屆任期係5年嘅，咁啊1999年咧澳門咧就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啦，咁當時由何厚華同歐宗傑咧係競選嘅，咁啊何厚華咧喺199票之中咧攞咗163票，咁啊得票率80%啊，成為呢個第一任嘅特首，咁呢個情況都幾得意嘅，即係兩個人對碰嚇，結果就何厚華贏咗。2004年咧，第二届行政长官选举咧，何厚华咧300个选举委员会之中咧，攞到297个提名，就以296高票咧成功当选嘅，即系又连任啦。咁即系香港咧，董建华嘅时候就大家记得咧，就系连任啦，亦都系冇人竞争嘅。啊，第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就有3-4个人出嚟选啦。啊，澳门咧第一届咧都系同香港嘅有少少相似，即系起码有竞选。2009年咧，第三届嘅行政长官选举咧，咁啊好有趣喎！即系呢个咧就本来咧，即系外界就预计咧系有竞选嘅对手嘅，但系突然咧就系崔世安咧系选举嘅唯一嘅一个候选人。咁即系大家都听过啦，本来另外有啊可能即系候选人，好似何超明啊呢啲出嚟选嘅，但系后来咧就冇喎。啊，咁佢咧喺行政长官咧选举管理委员会里面咧提名咧300个之中咧。一嚟咧就攞咗286个提名參選啦，咁即係你攞咗提名參選，你都即係其他候選人都唔使出嚟噶啦嘛，咁啊就可以以282票咧成功當選，咁即係呢個就澳門嗰個行政長官選舉嘅情況，係嘛？咁啊，澳門嘅立法會嘅架構咧就幾得意嘅，澳門咧就即係啊嗰個立法機關小型一啲啦。咁你睇到咧，即係76年咧開始咧，就其實都係到17人嘅嗰個立法機關。咁啊，直至到88年，咁啊88年咧到2001年咧就係23人嘅立法機關。啊，咁咧而咧01年咧到而家2012年咧啊2005到2012咧而家係29人嘅。啊，2001到05咧就27人。咁澳門個立法會個架構咧，同香港唔同啦。我哋就有功能啦，係嘛？功能同直選啦。澳門咧有直選嘅，啊，咁我哋睇到直選，亦都有間選，亦都有委任嘅喎，啲好得意。咁即係熟澳門政治嘅朋友應該知道啦。以前委任咧就葡國總督之下咧就委任一啲啊，委任一啲咧即係中國人啊，又有土生葡人。咁啊到而家回歸之後咧就啊大部分委任都係即係。 親政府的人士，就加上因為簡中只是一兩個土生的，所以現在的情況都挺得意的。澳門的立法機關就比較人數就少一點，29人，咁當然人口的比例又不同，即係香港人就多啲啦人口。嗱，咁你睇下呢個咧，咪澳門嗰、那個立法機關咧，即係每一個立法會嘅議員咧，同人口嘅比例啦。咁呢個我計一計咗出嚟嘅。咁咧，你睇下咧，就88年到92年咧，平均人口咧就37萬啊，37萬9千。咁即係計咧，就一個立法會議員咧係代表大概16126個市民嘅啊。咁啊，即係幾得意嘅。咁跟住咧，92到96咧，你就見到啦，一個立法會議員咧係代表17000個市民。咁跟住一路個比例咧就上啦，因為澳門嘅人口一路增加。96到01咧，就一個立法會議員咧就代表18530個市民。咁啊，01到05咧，就一個立法會議員咧代表16000個市民。咁跟住咧，05到06咧，一個立法會議員咧代表17000個。咁最近你睇到澳門人口啊增加啦，係咪？07到2012咧，平均嗰個人口咧呢幾年嚟講咧係大概到咗咧552500嘅。咁、那個數據每年我就加埋佢，然後咧除翻嗰個年份嘅數據。咁即係粗略咁統計咧，就一個立法會議員而家係代表19000個市民。啊，咁即係基本上都要擴大㗎啦，擴大啲立法會議員就好啲啊，代表性會加強啲。嗱，咁咧，澳門嚟講咧，今年嘅二月左右咧，就全國人大咧就有一個決定，就啟動即係澳門呢個民主改革咧嘅進程啦，可以講話。啊！香港已經行咗啦，咁即係澳門其實都係一樣噶啦，睇住人大，澳門嘅政治體制都係嚇、啊、可以講話即係英文叫 paternalism 啊，啊即係你要都係睇住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話乜咧又話乜，同香港而家都有啲似，咁啊香港政治係咪澳門化咧？可能某種程度都澳門化咧，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咁啊嗱，呢個全國人大嘅決定咧，就話咧澳門咧2013年的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呢就如下了。第一，基本法附件一第一條有關於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即是300人產生的規定是維持不變的。澳門基本法附件二的第一條關於第三屆和以後各屆立法會由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間接選舉的議員和委任的議員的三部分組成的規定是維持不變的。這裡最後那句挺有趣的，三部分的組成的規定維持不變，即我不知道大家怎樣演繹它，或者吳國昌議員可以、發表一下這個意見。 我自己看來呢，這個呢一句嘢呢就暗示呢、最好呢你澳門政府呢就係、是、喺間選直選委任嗰度你點喐都好啦，最好個比例唔好大變啦，可能即係小變為主，穩中求進咁之類，好似香港我哋而家咁樣講嚟講去政改都話穩中求進。咁最尾呢一句當然就寫得唔係咁清楚，但係呢基本上都係好保守嘅寫法啊，即係冇講到哎呀全面直選啦，冇講到咧間選咧，即係會全部減少啊，又或者委任咪取消啊，咁呢一方面嚟講咧就好含糊啊。咁即係第二就係喺唔違反決定嘅第一條嘅前提之下咧，2013嘅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產生辦法，同埋2014年嘅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咧，可以依照基本法第47条、第68条。同埋附件一嘅第7条、附件二嘅第3条嘅規定咧，就修改啦。咁即係你知啦，即係中央政府話得嘅，咁就澳門就可以啟動嗰個政改嘅。咁其實同香港差唔多，所以睇到基本上即係呢個香港同澳門咧回歸之後嗰個政治改革咧、民主發展咧，都係要睇阿爺。阿爺話 OK， 咁你就可以開始嚇。咁跟住咧，你睇下咧，澳門特區咧就跟住諮詢啦。咁啊，諮詢啊，1月到到而家咧，最近即係5月頭咧，4月尾咧就完結啦，大概10次諮詢嘅，我記得有好似10次嘅嚇諮詢會啊等等嘅。咁咧呢個咧，即係澳門特區政府啦，喺嗰個政制發展嘅諮詢文件裏面咧， 就各項的修改建議呢就以表格的方式列出的，就呢可以使廣大的市民和社會各界充分表達意見。咁好得意喎，咁我自己我唔知各位朋友有冇入澳門政府嗰個網址啦。咁我入去個政制改革嗰個網址呢我都可以發表意見喎，雖然我係香港人嘅，好得意喎。咁你入去呢 click 佢出嚟呢，佢有個 form 喎，有個表喎，有個表呢就即係俾你填嘅，俾你 click 落去嘅。其實嗰個表呢你睇下呢根本呢就已經定死曬啲嘢。咁譬如話建議一咁啊，建議一咁就譬如啦，那個直選嗰度可以加兩個人。間選就加兩個人，委任就維持。咁如果你想走第二啲建議咧，好似我冇辦法加落去嘅喎，即係嗰個form係好死板嘅，啊好得意嘅咁啊！我今朝再上嗰個網咧，佢冇咗啦，嗰個form都冇咗，佢話即係個諮詢期完結咗啦，因為已經完結啦呢、這個啊成個政改嘅情況。咁建議二咧就加一個直選就加一個，間選就加一個。委任咧就維持，咁等但係咧冇乜理據嘅喎，點解加兩個？點解加一個咧？係咪同人口嘅比例有相關咧？似乎咧嗰啲文件都冇講嘅喎，睇嚟睇去都好得意喎，好中意加幾多個幾多個。咁跟住咧新增嗰個間選議席嘅分佈嘅建議咧，我哋睇下，咁譬如建議咧。現行的規定咧係咁樣嘅，譬如現行嘅規定咧就工商金融界四人，建議係維持；勞工界咧兩人，咁啊建議係維持；專業界係兩人，咁啊建議係加一人。咁點解加一人咧？嗰、那個理據好似都冇咩理據。社會服務、文化等等嘅教育啊、體育界咧，嗰度咧就而家有兩人。咁呢個建議就加一人，咁呢個好得意，咁請指出你的選擇咁樣，即係嗰個form呢大概就係咁樣嘅，咁即係呢個form而家冇咗，你睇唔到嘅。咁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嘅人數呢好得意，現行嘅規定呢300人，建議加到400人，仲有其他建議，嗰個form仲有一啲建議嘅，即係啲市民可以 click 嘅，咁即係呢個好保守，由300加到400，好保守。咁啊，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所需嘅選委會嘅委員人數咧，就以選委增加個100人為例咧，現行嘅規定就50人，建議咧就增加到66人啊，咁啊就等等嘅。咁呢個你睇到澳門政府嗰、那個成個政改嗰個架構啊，嗰個方案係好保守，好保守。咁咧，至於咧呢個政制發展嘅意見收集咧，咁就佢話咁樣喎，佢有講啊，新增的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名額的分配呢，以選委增加100人為例呢，就有兩個建議的。第一個建議呢，就在工商金融界的100人裡面呢就加25個，第二個建議就加20個。咁文化教育專業界呢而家有80人，建議一呢就加25人，建議二就加35人。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界呢而家有80人，建議一呢就加25人，建議二呢就35人。立法會啊、議員啊、市政機構，而家冇市政機構啦，澳門地區嘅全國人大代表啊、政協呢40人呢，建議一呢就加25人，建議二呢就加10人。咁如果大家睇下呢，建議一呢就基本上即係四個界別呢都係相應咁增加25人，建議二呢就即係有啲唔同啦，有少少唔同，即係文化教育啊、專業啊、勞工啊、社會服務啊、宗教界又加多啲啲，基本上都好保守嘅建議嚟嘅。咁啊，跟住咧就嗰個各界別同埋界別分組新增嘅行政長官選委會委員嘅名額嘅分配咧，譬如而家咁樣，有四個界別啦，第一個界別100人啦，工商金融界啦，係嘛？咁就而家第二個界別就80人啦。其中有文化界啊、教育界啊、專業界、體育界，第三界別就80人，又有勞工界，又有社會服務界、宗教界，第四界別咧40人，咁啊有立法會議員代表啊、全國人大代表啊、全國政協委員嘅代表，咁基本上咧，佢嘅情況就係咁樣嘅啊。咁啊，至於咧降低立法會間選候選名單嗰個提名門檻咧，現行規定就 25%， 建議就係20%，咁啊叫你指出選擇。擴大呢個立法會間選法人選民嘅投票人嘅人數咧，現行規定11人，建議22人。咁即係呢啲基本上都係好保守嘅方案。咁啊呢一個諮詢期結束咗之後咧，咁啊澳門特區政府咧就 提出呢個草案啦，即係話呢個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嘅修正案草案喺立法會咧，喺5月8號咧喺立法會引介同埋一般性討論咧，就基本上咧係一般性咁通過。咁即係吳議員可以講多啲呢一方面啦。咁即係當時就通過咗啦。好似我記得係有四位議員都係反對嘅，但係大部分議員咧都贊成嘅。咁啊，行政長官選委嘅人數咧就增加100人，即係300增到400，咁好保守嘅啫，增加少少嘅啫。咁啊個界別咧，你睇到啦，即係工商金融界咧就100人到120人，文化教育專業界咧就以勞工社會服務各由100人增至115人。咁啊嗰啲人大代表啊政協咧由40人增至50人，即係呢啲技術上面嘅修改，技術上面嘅修改。咁跟住咧就5月9號咧就立法會咧一般性咁討論同埋表決，甚至係通過咗呢個立法會產生辦法嘅修正案啦。咁基本上咧就所謂2+2啊，即係話直選就加兩席啊，間選就加兩席。咁即係大家如果有睇到電視嘅早幾日啊，呢個烽火台嘅節目啊，譚志強有講啊，即係2+2+1啊，即係二咧就係加直選兩個席議席。間選咧就加兩個議席，一咧就加100，即係話嗰個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就加100，咁啊好簡單嘅澳門選舉，即係嗰個政治改革咧就好温和，非常之温和。咁但係你睇到咧，就澳門今次嗰個政改咧，不但只係温和，甚至咧佢嗰個動員咧能力係好高咁啊！吳議員真係可以同我哋再講多啲一啲啊！即係我睇澳門咧，就日日睇澳門報紙啊，咩《華僑報》啊、《華澳郵報》啊、《澳門日報》啊，呢啲全部我都睇嘅。但係你睇到咧，即係《澳門日報》咧，嗰個一面倒咧都係支持嗰個所謂主流方案，工聯會啊、啲街坊會啊、全面動員啊，喺街度收集意見啊等等。但係你睇到咧，而家即係有一啲嘅民意調查，即係譬如香港大學啊、鍾庭耀啊，佢哋嗰個調查咧個結果咧就比較複雜喎，似乎澳門咧就冇咩主流方案喎，好得意嘅。甚至咧澳門科大咧有一個調查咧，我睇報紙咧，佢哋都發覺咧澳門人冇一個主流方案走咗出嚟。咁呢個主流方案點樣走出嚟咧？2+2+1唔知點樣走出嚟嘅。其實睇到喺澳門咧，佢嗰個政治咧，政治環境好有趣。佢政府決定咗一樣嘢咧，就全面咁動員啊！呢啲傳統社團啊，呢個傳統社團呢個字係澳門嘅即係術語嚟嘅，即係我哋香港嚟講，即係講左派社團啊，呢個傳統社團咧就勢力非常之強大，工聯會啊、街坊會啊等等。咁呢啲社團咧就係政治活動嘅主要參與者啦，即係等於我哋香港嘅即係工聯會啊，一樣嘅啫。基本上嚟講，即係大家嗰個工會嗰個活動啊，特別係選舉之前啊、之後啊。嗰、那個活動都好明顯，咁大家朋友知道啦，香港都知道啦，即係你香港嘅工聯會嘅活動咧，雖然而家唔係選舉時期嘅，但係其實佢嘅活動咧都好多係基本上係攞票啊，即係維繫選民啊，同好多嘅街坊啊、老人嘅活動啊，甚至你就電腦活動啊，嗰啲表面上係唔係政治嘅民生啊、學習啊嗰啲咁嘅活動咧，其實有政治嘅含義啊。咁即係呢個大家要留意。其實澳門咧工聯會亦都一樣啊，一模一樣啊，基本上嗰個運作係相當相似。咁社團咧亦都係政府實現社會管治嘅主要合作對象。咁即係如果你睇下澳門23條立法，哇！嗰時即係佢哋全面動員嗰啲社團啊，一模一樣。不但止啊，即係香港嚟講，你記得23條立法喺2003年嘅時候，2003年初至到71大遊行嘅時候咧，當時香港嗰個嗰啲律師團體啊，好多社會團體係反對嘅。但係澳門嘅23條立法好有趣嘅，佢咧就動員咗嗰啲律師啊，甚至係法律嘅教授咧，首先支持23條添，同香港唔同嘅，咁啊好順利啊通過。咁即澳門個政治環境咧，好似大陸嘅，但係又唔係好似大陸咁大陸化喎，即係喺香港同大陸之間嘅。咁呢個都幾有趣嘅。社團亦都係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嘅主要諮詢者。咁即係吳議員可以講多啲呢啲啊。以我所知，即係你睇下《澳門日報》啊、《華僑報》啊嗰啲社團消息啦，哇！呢啲咁嘅社團咧，不但止咧日日動員嘅，成日都有活動嘅。 咁即係香港嚟講都係㗎。你香港嚟講，而家即係左派嘅團體，如果大家朋友日日睇大公報啊、文匯報，我日日都睇文匯報、大公報啊，你睇下呢啲報紙咧，佢嘅社團嗰個活動咧，基本上都係好犀利嚇。基本上兩個地方，港澳兩地嗰個左派愛國社團嗰個動員咧，非常之厲害。社團亦都係社會和諧同社會整合嘅基本力量。如果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香港嘅立法機關咧，如果有一啲政治嘅議題，譬如話即係。反拉布啊，咁呢啲反拉布啊等等咧，你睇到文匯報、大公報咧，好多嘅廣告咧，都有反拉布，或者甚至咧動員啲團體咧去呢個立法機關嘅。澳門嚟講咧，亦都有啲相似嘅，逢親有啲重要嘅社會政策咧，呢啲咁嘅傳統社團咧就大力動員噶啦。香港啊更加犀利添，而家香港嚟講，即係大家都知道，九龍社團啊、新界社團啊、香港各界社團聯會啊等等咧，呢啲咧基本上咧係。地區的很犀利的動員力，很犀利的團體在選舉裏面跟這個民建聯掛鈎、工聯會掛鈎的。第二就是澳門就挺有趣的，就是吳議員都或者有時間可以發表的意見，就是中產階級的冒起，就是大家朋友你看到這十年來的，或者 十年至二十年，或者老一輩的朋友，就是你80年代去澳門那時氹仔來講，就是一條橋，跟住現在幾條橋，是吧？人口又多，係咪賭業又多，咁基本上澳門中產階級係冒起得好快嘅，即係收入又犀利啦，係咪收入即係譬如月入咧嚇，有啲人推算咧就話即係大概喺10,000至47,000澳元之間，咁係咪準唔準咧？咁即係語言可以糾正下啦，但係即係呢啲係資料。咁澳門咧而家目前咧客觀講義嘅中產比例咧係大概有48%。根據呢、這個即係柳志毅博士嘅澳門中產階層嘅研究，因為澳門經濟學會嘅，咁即係澳門嘅中產階級咧，就以前有好多公務員啦，而家你睇到好多賭場嘅荷官啊等等啦，係咪好多人即係畢咗業之後都唔想讀大學啦？哎呀，總之入去做賭場入去做荷官就搞掂，係咪有二萬蚊人工啊，20,000+人工咁啊，入去中產階級啊！咁以前中國人嚟講，你做賭業嘅就唔係咁好，但澳門好得意嘅，嗰個澳門嗰個發展咧，個經濟上面係可以講話係 casino capitalism 啊！我同阿梁修女講啊，即係呢個就係賭業嘅資本主義，完全係依賴呢個賭業，其實基本上就唔係咁健康嘅啫，一面倒咁依賴賭業。澳門亦都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貧富懸殊啦，即係其實即係好有趣嘅呢個問題，香港亦都好嚴重。內地更加啦，內地睇下啲即係有咗某部分嘅省啊、地方啊，嗰、那個貧富都好犀利。咁啊，貧富懸殊，你睇下堅尼地數都係啦，99年啊0.43，而家2007咧0.52啊。咁呢個你都睇到，即係呢個個 source 咧，嗰個資料嘅來源咧就 Macau Business。咁啊，勞工運動咧亦都增強啦。如果大家會記得嘅就2007年嘅五一。五一大遊行咧，就曾經即係警方同埋澳門部分嘅遊行嘅市民啊衝突嘅，咁嗰次之後咧，就你睇到即係澳門政府啊派糖，即係經常都係派糖，即係要希望啲市民即係開心啲，咁啊香港又想派糖，香港派糖啊唔識派，咁要睇下澳門點樣派啊，呢一方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咁另外咧就係澳門個賭業集團嘅參政啊，即係各位朋友要注意啊，即係我哋香港嘅。立法會啦，係嘛？我哋香港就冇咩賭業啦，即係但係就有跑馬啦嚇。但係澳門嚟講啊，直情即係賭業係非常博彩業係非常之蓬勃嘅。咁但係你睇下咧，有好多嘅行政會議嘅成員啊，甚至係有啲立法會嘅成員啊，都可能咧直接間接咧同呢個博彩業咧嗰個營運係有關嘅。咁你呢個資料來源咧就係鄺錦君博士咧，佢就。在一本書在梁潔芬和我編那本書那裡呢，它有一個圖表，我這個給大家看看。譬如說河口華時代呢，那個行政會議那個成員那個比較，河口華時代似乎那個博彩業的營運背景就沒有了，但是呢趨勢安時代呢就有一個，這個鄺博士呢就是這個研究的結果。至於呢你看看這個嘅賭業嘅集團嘅參政咧，你睇到啦，那個議席分佈咧就基本上係咁，但係咧就根據個鄺博士嘅研究咧，就近幾年嚟咧越嚟越多賭業背景嘅立法會議員咧係選入立法會嘅，咁咧 甚至咧呢啲咁嘅立法會議員咧，喺立法會裏面嘅提出嘅諮詢啊、問題啊，都涉及賭業嘅。咁所以你見到咧，澳門嗰個賭業咧，其實形成一個即係利益集團喺度。咁澳門咧嗰個政治改革咧，你睇個中央政府嘅角色咧，就嗰個保守嘅取向好明顯嘅。咁即係香港嚟講，你睇到即係香港就有中聯辦啦，即係中聯辦最近喺我哋香港嘅特首選舉裏面咧，就被認為咧就好明顯咁即係參與香港政治啦。咁但係你睇下，如果從呢個憲法慣例嘅角度嚟睇，即係話憲法裏面冇寫明嗰一類嘢的話咧，即係其實香港嗰個政治咧，中聯辦或者中央政府參與咧選舉嘅協調啊。選舉嗰個運作其實咧，即係已經係一個憲法慣例嚟嘅，即係基本法冇寫，但係實質咧，實質就有。澳門嚟講咧，因為中央政府嘅角色咧，都已經都唔使點樣干預，因為澳門嚟講，正如我頭先所講，即係傳統社團嗰個力量好大，嗰個政治環境咧就基本上係好親政府啊，同埋甚至咧非常之愛國力量好強嘅，咁呢個咧好明顯。澳门嗰个民主发展咧，都系循序渐进，同香港相似，但系咧，澳门咧嗰个保守性仲更加强。即系如果比较嚟睇，香港嚟讲，即系我哋公民社会比较强啲啦，律师又多啦，系嘛，知识分子亦都好多啦，就比较独立一啲啦。社工啊、教授啊，好多嘅知识分子啊，基本上咧都系好独立嘅。教师啊等等，传媒嚟讲咧。香港都是比較制衡政府非常之厲害，澳門來講的傳媒呢，就近這20年呢，你見到慢慢都是改變的了，比如你如果大家看一些報紙，譬如華澳郵報啊，很多啊這些報紙啊，論壇周報啊，澳門呢那個傳媒呢批評政府那個程度呢，其實我覺得呢是比以前激烈了，但是相比在香港來講呢，都是傳媒來講都是弱一些的。那就是吳議員在這方面可以有啲咩意見可以同我哋再補充一下啦。咁基本上即係我睇法。咁基本上咧，中央政府嘅角色就係咧，喺澳門嗰個民主政制嘅發展咧，都係好似用香港嘅模式去維持。咩叫香港嘅模式？即係話咧，你個立法機關裏面咧，直選啊、功能議席嘅比例喺香港立法會咧，你點樣增加都好，一定要均衡比例發展啊。即係話。你加十席嘅，譬如你立法機關直選加十席嘅，功能又加十席。咁喺呢個模式咧，喺澳門今次又係喎，即係2+2+1。咁香港立法會直選大家知啊，本來60席嘅嚇，但係咧就直選又加5席，咁功能咧又加5席。咁呢一方面咧，喺香港同澳門咧都相似嘅。咁即係你睇到香港同澳門嗰個民主發展啊，即係立法機關嗰個民主化嘅發展咧，係非常之保守嘅，即係好審慎嘅。點解係咁樣？香港唔使講啦，即係香港就驚即係民主派可以喺70席裏面搶夠30至35席，甚至多過35席咧，對於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好大嘅威脅，係嘛？澳門嚟講，其實民主派我諗吳議員都可能會同意，澳門嘅民主派其實好弱啫嘛，得個4個5個，咁其實好弱嘅啫，根本就唔需要驚乜嘢。但係澳門咧嗰個保守性係好強，好強。咁結論係咩呢？澳門嗰個民主化嘅環境嘅局限咧，我覺得係比香港係大一啲嘅。呢個係兩方面，第一就係政府個保守性係好強嘅。咁即係今年嘅年初咧，就澳門嗰、那個澳門政府嗰、那個佢哋有個中央政策小組啊，佢嗰、那個我唔記得特首辦嘅咩組織咧，佢就邀請我過去澳門，突然講澳門嘅民主化，我都好奇怪。咁我就話。我喺嗰個特首辦嗰個所謂諮詢會啦，我就話澳門應該要民主化。不過當時咧就澳門嘅一啲嘅精英咧，即、就、係、是、街坊嘅啲代表啦，那個保守性好強啊！佢話：我哋澳門啲市民都唔喜歡民主化，你做咩講民主化咧？咁我話我解釋俾佢聽，你民主化有好處嘅，即係個政府嗰個反應會好啲啦。所謂。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係嘛，同埋你嗰個代表性會好啲啊，你吸納嘅意見都好啲。咁即係澳門嘅俾我嘅印象，嗰啲被政府吸納嗰啲街坊啊工聯啊或者咩嘅團體啊嗰啲代表咧，那個保守性好強。咁但係嗰個會議裏面咧就反而即係澳門政府啊，即係嘅官員啊朱偉幹 佢就話即係呢個負責民政事務嘅官員咧就話我哋澳門都應該要走民主化啊。咁嗰次幾得意喎，即係我第一次咧就喺澳門回歸之後聽到澳門官員咧係講民主化嘅嘢，咁即係我都 sense 到咧，可能係中央咧會啟動即係澳門民主化，可能係 OK。咁結果真係喎，結果真係一兩個月之後就真係澳門真係慢慢話政改諮詢，但係基本上嘅諮詢咧都係top down 嘅諮詢，即係澳門嗰個改革咧就係 government led、executive led 行政主導嗰個保守性係好強。澳門嘅民主化咧顯示澳門人嘅政治保守性係好強。咁澳門大家知啦，即係好多新移民噶。咁我哋香港而家都係嘅，其實基本上。咁即係第日香港會唔會越嚟越澳門化咧？係咪啊？係咪即係新移民嘅朋友咧？佢哋覺得即係政治穩定好啲咧，或者佢嘅認同感咧，認同中國內地啊？多過即係香港嘅民主咧，呢、這個大家要留意，呢、這個就好似似乎學者都冇咩點研究啊。咁呢一方面咧，就澳門嗰、那個個澳門人嘅政治保守性咧，都幾強。雖然係咁咧，但係似乎即係澳門嗰個中產階級咧，又唔係完全保守得曬喎。即係你見到啲最近呢十年嚟講咧，好多譬如澳門大學畢業好多大學畢業生啊，佢哋咧啲年青人士咧都幾訴求都幾高嘅。你睇電視啊或者咩？我研究澳門就翻去即係八十年代啦，當時即係都係一個學生，即係政治嘅學生啦，即係當時仲我就記得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寫信俾吳國昌議員咁啊，議員啊，以前啲立法會議員啊，甚至何思謙議員啊，佢哋都寄啲嘢俾我，嗰時好有趣嘅澳門啊，澳門嗰時當時有一本嘅雜誌《活流》添，而家你睇下澳門咧，基本上嘅中產階級咧，其實係強咗咧，就但係咧嗰個政治保守性似乎都幾強，咁啊分化咗，有一啲嘅年青人啊，有啲就好對於民主嘅訴求係大咗，咁但係你睇下澳門嘅立法機關嘅選舉咧，譬如阿吳議員啊、歐錦新啊。高天赐啊等等咧，比较即系亲民主嘅议员咧，都选到入澳门嘅立法会。咁其实澳门咧，你见到咧有好多嘅市民咧，都系比较有独立嘅思考。喺呢一方面嚟讲咧，虽然澳门人咧基本上嗰个政治上系保守，但系你都见到嗰种亲民主嘅势力咧，系慢慢增加，但系都系比较慢一啲，尤其是传媒添。咁最後我就提出三個問題俾大家思考一下，未有一定嘅答案啦。究竟澳門政治咧係咪大陸化咧？咁你都知，即係澳門政治係如果你咩法輪功親呢個民權嘅組織民運組織咁你喺澳門就麻煩啲嘅咯，係咪先？咁澳門其實嗰個政治嘅保守性咧，有啲似內地，但係咪真係大陸化咧？第一話完又唔係完全大陸化咧？雖然佢個法律體制咧都係海洋法係嘛，咁呢一方面你點睇咧？第一話咧，中國內地啊嘅政治咧越嚟越似澳門咧，即係澳門有少少嘅多元化嘅，但係多元化得嚟咧就唔足以威脅到政府嘅喎。澳門嘅民主派都係好弱嘅，咁即係內地嘅民運係咪其實都係弱到仲弱過澳門咧？仲弱過澳門咧，但係。如果是弱過澳門的話，會不會未來的十年、二十年大陸的政治民主化隨著 中產階級的冒起，會不會越來越像澳門呢？未到香港的地步啦，肯定香港的民主化就比較即強一點。但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又想給大家思考，究竟香港政治是不是澳門化呢？香港政治是不是有些東西越來越像澳門呢？即是說可能是不是中央政府呢，要什麼都要看中央政府的那個決定啊，又或者咧，即係個警權嗰方面係咪好似澳門咁樣咧？又或者有啲嘅實質嘅運作係咪越嚟越似澳門嘅咧？中央政府話咁就咁噶啦，哎呀，最好都係唔好得罪中央政府，或者甚至咧改革得少啲、細啲啊，傳媒啊等等。咁即係呢一個咧，我諗冇獨特嘅一個特定嘅答案，但我都係提出嚟俾大家思考。但基本上，如果你問我個人嘅意見咧，我諗即係未來嘅十年、二十年，隨住大陸嗰個政治嘅發展咧，可能喺大陸裏面又有部分嘅地方咧，那個政治越嚟越似澳門都唔奇，未到香港，但係會似澳門。但另一方面咧， 可能香港有啲嘢又會似翻澳門，譬如你即係左派嘅動員咧，我諗即係其實左派嘅動員喺香港澳門係好似添，好似添啊。咁如果係咁的話，係咪二十年之後、三十年之後，就特別係有年輕嘅人士喺呢度，可能係三十年之後，會唔會成個南中國嘅啊中國嘅政治啊，即係大陸啊、香港、澳門咧，越嚟越相似啊？咁我諗呢度咧，我就停咗佢，等下議員去發揮啊。 或者咧，我哋跟住都請阿吳國昌先生講講，你對於澳門嗰個民主發展嗰個意見啦，同埋嚇就住頭先盧教授嘅一啲意見，有冇啲咩補充嘅地方？ 係，除非盧教授放水咧，咁盧教授又唔放水喎，所以補充我冇啦，我只能夠咧係向大家推廣一下。因為澳門都好需要香港嘅客嚟到光顧，嚟到維持我經濟繁榮嘅，所以希望多啲去澳門買嘅，所以就要介紹一下澳門嗰情況俾大家知道一下。港澳兩地當然有相同嘅地方啦，大家都做過殖民地，咁大家都喺好短嘅期間之內咧，相繼咧由回歸祖國，咁啊建立咗同樣係一國兩制嘅一個行政特區。咁但喺當中咧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咁就係話咧係我哋澳門人咧就喺60年代咧，即係喺亞洲廣泛嘅反殖民地運動當中啦。咁當年好多地方都反殖民地運動興起嘅，咁新加坡亦都喺一輪抗爭之中，甚至要獨立咗成為國家添嘅。咁其他地方都有，咁香港同澳門都有咧係反殖鬥爭。咁喺澳門咧，我哋嗰次係反殖鬥爭係勝利嘅，係令到當時嘅澳督加勒比將軍去到澳門嘅仁慈堂咧，係簽投降書，咁直接咧就將親國民黨嘅勢力咧將佢完全咧逐出澳門，而葡國官員亦都要咧係追究治罪。咁就香港就唔同啦，港英政府啊成功鎮壓咗殖民地嘅起義，咁就形成咗一個完全唔同嘅社會格局。咁喺澳門人嘅心目中咧，就覺得自此之後咧，就整個世界咧開始就變化，就見到咧港英咧鎮壓反殖成功之後咧，就見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咧，就盡量咧就安排咧係更多嘅經濟發展機會啦，俾香港同埋俾所謂四小龍地區。咁啊，無論係透過世界銀行啊、世界紡織品貿易組織啊，俾優惠配額啊，全部俾曬四小龍地區。咁澳門啊、菲律賓啊、印尼嗰啲冇份嘅，所以令到你咧經濟發展唔起，獨特咧香港呢類嘅城市就成功，咁形成咗一個咧係好奇特嘅變化。咁呢個咧就係所謂資本主義世界分工啦，就喺一輪嘅鬥爭之後，結果咧就形成咗一條咧係包括香港在內嘅四小龍地區去圍堵共產主義陣營嘅經濟前線。喺澳門居民咧就感受好深嘅，睇到個變化。咁香港嘅發展同澳門居民嚟講咧，就未必因為香港人好勤力，而係因為咧根本就資本主義世界底系嘅分工咧，故意促成啲城市發展嘅結果嚟。咁啊，導致到咧就呢啲咁嘅城市咧就好反共，即係覺得共產主義咧一文不值，又窮啊，又落後，又專制，又唔好啊咁樣。咁澳門居民咧個睇法就唔同嘅，就會覺得咧就是、香港係繁榮，但係你嘅繁榮其實係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故意造成嘅結果啫嘛，造成一個反共嘅前線喺度咧，係同共產主義鬥爭啫嘛。咁而澳門嘅居民當時係點咧？當時就係話咧，係形成咗一個咧，係即係華人社會嘅一個主導嘅霸權。咁包括咗工聯啊、街坊啊、婦聯啊、學生啊、教師啊，你數得出邊個族群、邊個階級都有一個社團咧，係關顧佢嘅。咁全部咧將右派勢力咧就踢走曬。咁全部一定係親北京嘅力量先係維持到。咁教會咧，教會就好似當時好似被文革批鬥咁樣，咁一間學校咧俾人貼紙仔，貼到張好似一間紙扎學校咁樣，周圍貼曬大字報。咁結果以後啲神職人員咧，再唔夠膽咧係講公眾事務，咁啊唔會出現陳日君啊呢啲咁嘅人出現啦。咁啊形成一個咁嘅情況。咁呢個情況咧就持續咗咧，係當時喺澳門嗰局面咧，就如果用毛澤東嘅説話咧，就係、是、叫做盤馬彎弓顧不發。就是我哋能夠控制整個社會所有階層，隨時動員你上嚟喐到你政府，但我唔喐，我只係盤馬彎弓，但唔射你，由得你繼續做政府。OK， 咁就暫時唔收回澳門。咁當然因為當時佢亦都唔打算收回香港啦，所以就唔收回澳門。咁維持咗一個局面咧，就澳門嘅左派陣營咧就含辛茹苦咁樣咧艱苦經營，團結咗三十幾年，先至終於咧係得到政權。實際上佢當年已經打敗咗蒲政府，隨時掟得佢走嘅。老實講，喺六十年代，即係六七年嘅時候，不過中央話俾佢繼續管住啫嘛。咁於是咧就大家團結維持住呢個即係局面，支配住民間社會。到有一日蒲國佬走嘅時候，我立即可以接掌政權。澳門係一個咁嘅情況，但喺咁嘅情況之下，都出現咗一啲生態上嘅變化。有咩生態上嘅變化呢？就係、是、資產階級咧逐漸抬頭。咁就咧，你可以想象一下咧，如果當年即係港英輸咗嘅話咧，你又想象一下咧，譬如董建華、唐英年咧，係變成咗咧就和工聯會就民建聯嘅領袖咁樣嚟到咧，係做領導層咁上下嘅局面。喺澳門就出現咗呢種局面啦，就資產階級咧逐漸抬頭。三十幾年點解會逐漸抬頭咧？呢個好客觀嘅一種係所謂統戰嘅生態嘅。嘅變化就係話咧，你無論你街坊會、工聯啊、婦聯乜乜聯嗰啲負責人咧，即使你幾有牙力啊，做得幾做得嘢都好啦，你嘅力量係來自你嘅組織。OK， 咁啊，組織就係即係中央其實控制到嘅。但相反咧，嗰啲資本家咧，就除咗佢係中華掌商會嗰啲領袖之外，同時佢自己真係有產業、有資本嘅，佢又有相對自主性，係需要統戰嘅人。所以每一次咧需要論資排輩，稍微獎勵一下分下餅仔嘅時候咧，就肯定資產階級嗰啲又先一格，先下一格，先下一格咧，就全部咧升曬上去餅嗰度咧。嗰啲咧本來咧喺六十年代反殖鬥爭咧就付出血汗代價打贏澳葡政府嗰啲基層幹部咧就壓曬底下邊，咁就形成咗而家澳門嚟講咧傳統所謂傳統陣營就係指呢個陣營。傳統陣營咧上邊頂層嗰啲全部係資產階級。下面那些就基層，基層非常強大，咁遠遠比香港的工聯啊、民建聯強大得多，因為工聯同民建聯喺即係佢哋嘅前身係俾港英長期打壓鬥爭之下咧，自己好團結努力，終於有翻機會先至再凝聚力量，再嚟到爭取霸權啦。咁港澳一個唔同嘅地方就係港英咧就打敗咗即係左派陣營之後咧，佢都知道社會好存在嚴重嘅問題。所以港英，我哋澳門人睇到咧，話佢唔單止即係引入咗好多，譬如社會工作啊、社會服務啊，希望咧係社會唔好出事，亦都願意俾啲社區發展嘅組織，例如 SOCO 啊、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啊，嚟到香港幫政府咧係發掘到民間嘅問題，理性地以和平理性嘅方式組合啲問題出嚟咧，係交翻上去做成一個官民嘅溝通，有時出嚟遊下街嘅啫，但係就唔會用暴力嘅，咁就用呢種方式咧就導。只有香港的民間社會在個社區發展的介入底下是成長，在澳門就不同，澳門澳葡政府已經打輸了，當然他沒有更加不會引入這些人來搞事，而下面民間社會就靠左派社團來溝通官民，如果民眾有什麼問題就找社團，社團就班馬上去找局長、找司長，咁咪講數咪得咯，咁使乜搞啲社區發展啫？咁形成咗一個社會控制 social control 嘅脈絡喺澳門咧，已經係成四十年咁耐，係非常之強。所以你講強個力量嘅深入唔強大咧，港澳嘅左派冇得比啊！澳門左派強好多嘅，但係咧澳門左派就唔係喐下都動員，所以咧佢動員嘅頻率咧喺回歸之前同之後咧都低過香港嘅。即係香港，你都會見左派工聯啊、民建聯啦，咁啊又帶隊上街啊，喐下政府又好啦，為民生講下嘢又好啦，咁佢會動員。但澳門嚟講，佢哋根本就唔需要動員咯。只要社團嘅領袖就睇到啲問題，有咩需要啊，斑馬上去約見你政府部門講數咪得咯。你政府驚佢啊，咁所以佢就唔係經常去動員，但係佢實力咧就好強。咁譬如咧係23條嗰次咧，澳門嘅左派冇認真動員嘅。是發表一下聲明支持就算啦，但今次又唔同啦，今年呢嘢政改咧，左派真係認真動員，喺幾日之內啦，澳門得即係幾十萬居民啫嘛，幾日之內佢攞到十幾萬份，一份份嘅意見書十幾萬份咧交出嚟，支持增加間選，防止直選過半，好清楚啦。今次佢哋咧，今年咧就全力強力動員啦。咁但係澳門如果從一個民主發展角度嚟講，出咗咩問題呢？就我唔係同一個鬥爭角度，因為我唔係佢陣營嗰啲人，咁啊係咪我想佢衰想佢死咧？呢個另一件事啊，就唔係從呢個角度嚟講，係從一個民主嘅發展角度嚟討論啦。 就澳門而家嗰個領導層係一個咩嘅領導層咧？佢出現咗啲問題咧。嗱，而家嘅領導層咧，當然係商人治澳啦，兩屆特首都係商人嚟噶嚇。咁出現嘅咩問題咧？我只能夠同大家講咧，呢班商人、呢班外國陣營嘅資產階級，佢哋曾經是澳門經濟的真實的領導者，民心來講他是真是經濟的領導者來的，曾經咁就呢個就係指，譬如70年代末期，我哋國家開放改革，有大量嘅人走嚟香港，亦都有大量人走嚟澳門啦。咁啊開始澳門勞動力咧有咗新移民潮高咗。當時出現咩事咧？就喺香港，即係由上海嚟到香港經營即係工業嘅一批資本家，包括賀田啊、曹光標啊等等呢啲集團啦，就利用香港關係走去國際嘅紡織品貿易組織嗰度咧談判，幫澳門去傾一個咧有優惠嘅出口配額。即係你菲律賓啊、印尼啦，生產啲貨去美國同西歐咧，就收好重關税嘅。香港咧就基本上唔收關税。咁佢幫澳門傾埋唔收關税，優惠嘅出口配額。咁係啲曹氏家族啊、何氏家族啊咁樣咧，就喺國際會上傾咗出之後，傾到個配額 quota 之後咧，就象徵式將個 quota 交俾澳葡政府，由澳葡政府官式咁將佢分又分翻落去佢哋廠嗰度。於是佢哋用嗰啲廠咧，就用啲廉價勞工大量咁出口。咁當年我啱啱喺香港中大讀完書翻去，亦都幫手咧做經濟統計嘅調查，咁發覺哇，我哋工業產值咧係迅速由佔 GDP 嘅比重由個位嘅數字升到咧36%，嘣一聲咧係工業繁榮咧上咗去，係好勁。好啦，整整下之後，嘣工廠一路開機嘅時候，突然間嘣停曬。點解停曬啊？冇電，冇電，冇電，點算啊？於是問政府點搞啦？政府話俾廠家聽啊，不如咁啊，你一個禮拜開兩日工好啦，唔好開咁多工啦。嗱，我最多叫市面上啲居民咧又停下電，幫下手，咁嚟到節約能源，咁你咪一個禮拜開兩日工，唔好賺咁多咁樣。咁個政府係咁嘅當時。咁當時就靠當地嘅資本家何氏家族，即係何賢嘅大豐銀行，同埋咧係崔氏家族崔德奇嗰邊嘅成興銀行，佢哋咧就召集咁多資本家咧，係集資入去俾咧澳門嘅電力公司買發電機，發翻電，令到居民唔使停電，令到廠繼續開動。咁好清楚噶。即係佢哋當時唔單止係所謂中華總商會、廠商會嗰啲領袖，即係佢哋唔單止係社團領袖，佢哋係一個地方實質上嘅經濟領導者，好清楚嘅。咁而當年咧喺澳門嚟講咧，冇免費教育㗎，一年免費教育都冇嘅。咁啊，即係好多人都讀唔到書嘅，上唔到讀高中啊，更唔使指意上大學。咁能夠升到高中，喺外澳門都冇大學啦，當時咁啊喺海外讀完大學，能夠翻去澳門嗰啲咧。多數都是呢班資產階級嘅子侄，咁如果你唔係佢啲子侄，翻到澳門你都冇乜好做。咁如果能夠喺外國讀完書咧，唔翻去，老實講，翻翻去嗰啲都係嗰啲子侄。所以澳門當時嚟講咧，喺30年嚟咧，澳門嘅華人社會就可以講，你可以講咧，就係一條村得三個秀才。就嗰班資產階級嗰班人真係讀完大學翻去，咁如果你真係揾嗰啲所謂專業啊識嘢嗰啲人咧，無論你民選又好啊、挑選又好、推選又好，除非你搞文革，我故意就係話咧，你有知識嘅唔俾你上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點都係嗰班人做噶啦。喺澳門嚟講係長期形成一個咁嘅環境，而基層咧又同佢哋咧係聯繫成一片喎，咁就亦都係30年來含辛茹苦形成一個咧好團結，雖然有階級矛盾啊。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始終有矛盾，雖然有階級矛盾，佢都維持咗30多年嘅團結。團結咗之後，到1999年正式由佢執政。咁而家係一個咁嘅局面。所以你話如果政府有咩事咧，對於嗰啲傳統社團嚟講，你喐政府即係喐佢啫，因為政府係佢噶嘛，係佢掌握咗政權啊嘛。而家咁當頭先我呢個古仔裏邊提過嘅，譬如咧係曹氏家族、何氏家族，即係為澳門，即係當時做經濟領袖，咁佢啲仔女做緊乜嘢咧？譬如曹光標嘅女就係曹其珍啦，係澳門立法會主席，啱啱先退咗休啫嘛，係嘛？咁跟住咧就何氏家族，咁而家何一成咧係立法會副主席，亦都係澳門特別行政區唯一嘅全國人大常委，咁將來應該由佢接任立法會主席，或者將來挑選特首都唔定啦。咁仲有咧，我剛才提出大豐銀行嘅何氏家族何賢嘅仔就係何厚華咯。咁就好咗第一屆特首咯，係嘛？咁跟住咧，仲有成興銀行，即係崔氏家族咧，佢後人就崔世安咯。咁而家第任特首啦，好清楚嗱，這個脈絡好清楚，係成個集團係已經40年嘅。如果你當佢一個政黨咧，這個政黨其實已經含辛茹苦等咗40年做咗政團。 咁但係對澳門人嚟講咧，其實我都唔反對，即係話咧喺澳門回歸嗰陣時嘅嗰一剎那，咁啊由一個中央政府信任嘅含辛茹苦等咗幾十年嘅喺社會咁龐大網絡嘅組織嘅一啲領袖去掌握住呢個政府。在一時之間我都不反對由他們做事先，但慢慢需要將個政權還政於民，是一個這樣的問題。那現在澳門出現的是什麼問題呢？出現的問題就很遺憾，在政治經濟學上面我們看到的就是現在是有一個沒落的資產階級去掌握政權。為什麼是沒落的資產階級呢？你看看澳門的工業產值，即是你何氏家族、曹氏家族那些是製造業那裡起家，靠製造業的發達的。但澳門現在工業產值由呢是1986年的佔 GDP 36% 呢跌到現在呢只有 4% 都不夠。啲工序外移，在1984之後全兩年共產主義陣營全盤崩潰，跟住落嚟呢就呢條圍堵共產主義陣營嘅經濟前線，對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嚟講咧，已經冇咗戰略價值。於是任由資金外流啊、工序外移啊、製造業走得嘅就走，變咗工業產值放唔聲啦，係冇曬咯。咁佢哋其實已經沒落咗啦。咁仲有咧，大豐銀行咧已經鬥唔過國家資本嘅銀行，鬥唔過外資銀行，已經擠提賣咗本啦。城興銀行咧賣完仲再賣添啦。亦即係喺金融業嘅呢班傳統資產階級，其實已經喺競爭底下全部冚曬旗輸曬咁。只不過咧就問題咧，佢哋含辛茹苦咧等咗30年咧，終於啱啱佢上位做咗澳門嘅政府領導層嘅時候咧，佢自己咧就啱啱變成咗一班沒落嘅資產階級。咁由沒落嘅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喺政治經濟學上邊咧，如果有啲人性嘅，都一定會咧係做呢啲親疏有別、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啦。除非你唔係人嚟嘅，你姓人唔好講啫，係嘛？如果唔係，有啲人性啊，肯定就係官商勾結、親疏有別、利益輸送。喺澳門就係做緊呢啲嘢，大量嘅利益輸送。咁當然今日就時間有限，我唔能夠講太多，嚟只我只講過啫。就喺歐文龍案揭發之前，我作為立法議員就係追咗單嘢啫，就係話追佢賤價批地，就係佢當年用咗9億1000萬批咗一笪地。俾一個愛國商人啲政協嚟嚇，咁嘅時候咧，根據我哋澳門嘅特別行政區而家行緊嘅土地法明文規定嘅，所有土地一定要拎出嚟公開競投嘅，除非最高領導人即係而家特首啦，就親自簽字講明一個好特別嘅理由，為咗澳門特別行政區乜乜乜好處，先至可以好例外咁豁免公開競投啫。但係事實上回歸以嚟300多幅批地啦。只有3幅拎出嚟試下通過公開競投，其餘99.9%全部都係私下針掂佢，就咁咧俾快啲外國商人同埋啲賭場老闆。咁賤價賤成點咧？當時我周歐文龍上嚟立法會答話就話咧，佢賣咗9億1000萬，但係跟住呢間公司一條草呢咪掹過，就走嚟香港嗰度咧就賣咗80%嘅地權，賣咗84億4500萬，就好清楚啦。就是、1蚊賣10蚊以上的地，佢轉下手就將一條草都未掹，就已經賺咗80多億，就賣咗80%股權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好清楚。但呢個只係咧冰山一角。我點解攞佢出嚟做例子嘅原因，因為佢賣俾香港上市公司，佢一定要公開所有交易數字，係完全有曬全部憑據。其餘嗰啲佢唔賣俾上市公司，佢私下轉咗幾多少，你唔能夠確實話佢賺幾多少錢。但係好清楚嘅，一幅批地已經近幾十億、過百億，即係銀行嗰啲娛樂公司嗰啲批地，一轉手已經賺成過千億㗎啦。老實講，啲賤價批地喺香港啊，直頭跳起啊，真係。但喺澳門就係咁樣。咁我只係舉一啲例子，呢個例子就說明咧，一班沒落嘅資產階級，以前經營嘅係金融業、製造業、其他批發零售業，但實際上經過一輪嘅30年嘅世界上嘅變化之後，我唔係話佢哋係衰人，即係競爭失敗唔等於佢哋就係衰人啊！但總之佢的確係客觀上係競爭失敗咗，變成一個沒落嘅資產階級。喺嗰個情況之下，一掌握咗政權之後咧，的確咧就利用咗中央政府支持澳門開賭業，又有放咗大量嘅人落嚟俾澳門吸血，於是咧地方繁榮咗啦，地價上升咗，咁於是佢利用呢啲機會嚟到搞咁嘅利益輸送咯。咁而家情況就係咁樣，於是出現嘅結果係乜嘢？出現嘅結果就係本來咧喺澳門人咧，但其實 大家都識嘅，澳門好細啫嘛，邊個唔識啦？大家都識嘅。其實咧就唔係話咩事，就係、是、話澳門人咧，其實我哋覺得回歸嘅時候，俾呢班咁嘅資產階級，就算你沒落咗都唔緊要，沒落唔係你衰，只不過係客觀上嗰個經濟環境變化，你競爭失敗啫，唔等於你係衰人。OK， 你如果你的起心肝真係幫澳門治理得好啲，咁自己一係你就自己咧係加有辦法喺經濟上面加條中興啊，你好嘢。你經濟上面發圍唔到都好，喺管治上面你能夠為澳門國作出貢獻，規規矩矩都可以接受冇問題。但最緊要就話你要受到民主嘅監督。咁當時嚟講咧，就佢哋起初上台嗰陣時咧，就細神劈語啦，梗係。咁但係做做下嘅時候咧，佢哋好驚民主嘅監督。咁喺澳門嚟講咧，就大致上個係咩環境咧？就係話咧，喺暗地裏咧，佢哋係好驚啊！呢班管治階級驚嘅乜嘢？第一間佢哋驚咧嗰啲暴發户，因為咧賭場同埋地產啦，因為賭場興起，所以地產嘣嘣聲飆升，所以賭場地產兩個行業就串埋一齊。咁啊有好多新興嘅資產階級，咁喺佢哋嗰班人眼中就視呢班人叫係暴發户。OK， 呢班暴發户咧就有部分咧有意咧真係咧係參與政界。咁就以前佢呢班暴發户咧就唔會參與立法會選舉呢啲嘢嘅，而家就開始會啦。咁但係呢度要講明啦，喺澳門賭場咧有係外資嘅賭場啦，係貢獻係好大。但係咧啲外資到目前為止咧，美資啊等等嗰啲咧，就係佢哋好識跑碼頭嘅，佢哋知道嘅，即係中國咧就好就忌咧所謂外部勢力都係干預你乜地區嘅，所以佢哋咧係做到好正啦，好乾淨咧，絕不參與咧澳門本地嗰啲政界嘅運動嘅，參與選舉啲咧，佢哋全部咧就洗得好乾淨嘅，咁就參與嗰啲都係本地嘅資本家，即係華人嗰啲資本家，即係嗰啲咁一方面好驚，咁第二方面咧，佢都知道咧，其實佢哋民意嗰地盤咧，雖然佢社會動員力真係人維持咁強，點解維持咁強？因為政府有錢，政府有錢咧就年年擺幾千萬、幾千萬咁俾工聯啊、低總啊、婦聯嗰啲個個都分幾千萬落去，咁話可以有大量嘅中層幹部，亦都有大量嘅蛇齋餅種啊，同埋咧係虛寒問暖嘅活動咧，所以佢維持好強大組織。但縱然佢維持咁強大組織都好啦，但實際上喺真係譬如選舉競爭嗰度咧，佢哋發覺就有啲唔對路。咁例如就話2001年咧，即係1999年啦，立法會再過渡到參選之前啦，我哋作為民主派得一個立法議員啫，喺立法會。咁跟住咧係選下咧多一個，選下多一個，選下多一個。咁而家即係比較上即係長期能夠支持要求民主嘅有4個立法議員。咁就好精彩，即係喺由回歸開始到現在啦，總屬於比較上支持民主立法議員係由一個變四個，咁而得嘅票數咧就係大概咧係有即係、就是、由開始即係好少嘅票數啦，得一個，咁到後來到而家最近期咧係大概有三成左右嘅選票係可以攞到嘅。咁另外咧係傳統左派陣營咧，即係佢哋咧就係由即係佢哋嘅資產階級同埋勞工階級佢哋分開組別嚟到參選，咁嚟到咧係各自攞到佢哋嘅群眾嘅選票。咁但係夾夾埋埋咧，到今次嚟講咧，12個直選議員當中咧，咁傳統左派陣營包括資方同埋咧基層嘅團體咧，總共都係攞到4席，即係同即係支持民主嘅議員其實個數量一樣，但係佢哋總得票數仲係多過麥迪啲嘅。只一個咧得到嘅議席咧就已經同我哋一樣，咁另外嗰四個議席咧就俾咗啲佢哋眼中嘅暴發户，即係新嘅資產階級就立咗去。咁喺佢哋嚟講咧，就其實咧就驚緊嘅，就係佢哋會覺得咧係覺得越即係本來以咁強大嘅群眾組織力量咧，照計唔使驚選舉嘅，共產黨都唔驚選舉，佢只要佢能夠控制結果選舉，佢下照做噶啦，老實講。但係依個問題，佢哋似乎覺得自己控制唔到個直選選舉啊。就話正縱使有咁龐大，每年咁呢個幾千萬嗰幾千萬，其實係數以億計嘅資源抌落去嚟到團結群眾都好啦。但係得到嘅效果，整下，原來咧就變成咗差唔多係三分天下喺直選嗰度，即係整下個局勢變咗。咁於是咧就係、是、出現個結果，就今年發生乜事啦？最後我講，今年發生嘅事咧就。其實我哋就要求咧，就澳門咧係政改起鬧， 咁啊，政治起鬧呢個瑞典係阿曾蔭權講嘅，咁我哋借用咗，咁就2007年我哋開始就每年發動民主回歸大遊行，都係要求政改起鬧，去要求觸動去啟動啲政改咁樣。咁佢起初諗過度過之後咧，就終於崔世安咧就覺得咧。我唔知係咪係唔係耶穌，因為呢樣唔知咯，佢冇話俾我聽。但總之咧，就開始真係啲起心肝咧，就話俾中央政府，即係人大喺度聽啦，就話我哋喐下好唔好啊？好喐啦，咪照喐。咁喐咗之後咧，就係、是、今年咧，就喺我哋嚟講咧，即係一個咁保守嘅陣營，咁驚青嘅陣營，就上一個吳生秀陣營咧，要佢去真係主持民主發展咧，就放。即係方天夜談啫，老實講。只不過咧，我哋從我哋嘅立場嚟講，係希望喺澳門都要啟動一場有意義嘅 meaningful 嘅一個政治對話。呢個係我哋目的。因為事實上咧，真正能夠擴大咗民主發展咧，就仲有應該仲有一段時間先得嘅。但我哋希望能夠啟動一個咧係有意義嘅政治對話。咁今次咧就事實上咧，亦都係我覺得咧都開始啟動到一啲嘢。包括乜嘢？第一就係、是、行政長官同立法會選舉兩套辦法咧，就中央人即係、就是、人大咧，終於咧都話咧可以行啦。咁跟住咧喺人大咧係作出決定之後，立即就派咗喬曉陽咧，立即飛嚟澳門啦，喺澳門運動場嗰度，即係叫做澳門蛋地方啦，召開即係嗰啲即係有頭有面嘅人咁樣一齊啦，咁嚟到宣講就解釋咧係即係人大嗰個決議。咁咧就嗱喺行政長官選舉度，佢話明啦，澳門咧2014年行政長官咧就只能夠咧係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所謂有廣大廣泛代表性嘅。咁呢個預咗佢咧有咩廣泛代表性啦？佢廣泛代表性係點啫？喺澳門嚟講，澳門嗰啲行政長官選舉咧就唔好似香港咁噶。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咧，你仲會有賺嚟投下票，即係呢屆呢一屆嗰年投下票。喺澳門咧，歷來三次嘅行政長官選舉委員咧，冇一個行政長官選舉委員係需要群眾投票出嚟嘅，原因全部都係等額提名，啲社團全部傾掂曬數，因為啲社團全部控制曬啊嘛，佢全部傾掂曬數，無一例外。澳門有史以嚟嘅所有所謂立法會嘅間接選舉咧，每冇一次咧。唔係等額提名嘅，咁多年嚟由70年代開始到而家，都一直都係等額提名嘅，完全係冇所謂競選提名，肯定係裏面即係傾掂咗，然後就出㗎，係咁樣。咁啊維持咗個咁嘅選舉委員會選舉，咁你加幾多人都冇用啦，老實講。但係咧依然係我哋覺得一場有意義嘅政治對話，因為透過呢一次啟動之後咧，喺喬耀陽嚟到澳門正式解釋咧，就話俾大家聽咧，就同澳門即係傳統社團同埋佢班即係內地嚟嗰班專家學者嘅講法咧係唔同咗嘅。因為佢啲教授啊、學者、內地專家學者啊，支持住傳統社團，佢嘅講法就話咧，澳門基本法嘅寫法同香港唔同。澳門基本法冇話明要達至普選行政長官嘅，所以咧喺澳門嚟講，按照澳門基本法，除非你修改澳門基本法啦啫，否則嘅話，澳門就唔可以普選特首噶啦。咁其中一樣嚟到咧，就正式否定咗一種講法啦，就話咧根據澳門嘅基本法咧，係澳門係將來。排除是可以普選特首的，只不過呢今次全國人大的決定就是2014年這一屆呢澳門維持著不是用一人票的方式選特首。那我們覺得透過這場的政治對話是為將來的爭取呢是要覆電下一些伏線，當然我們會繼續打釘下去釘實它這些東西。那 就一個那至於2014年呢沒得普選特首啊，不用說啊，即他未說我都知道啦，香港都要等到2017都不知真還是假的普選，總之就算是普選即是一人一票都是等到2017，有什麼可能給你2014澳門普選特首，那還得了，香港人還不跳起，肯定不給啦，是吧？不要緊，透過這場政治對話呢，在行政長官選舉那裡我們將來有排鬥的可以。咁第二咧就係話咧喺立法會選舉嗰度咧，喬曉陽嚟到澳門辦正式去答問嘅時候咧，亦都講得好清楚啦，就話佢嘅講法就係話咧要維持住官委、間選、直選三個議席啊，繼續咧係存在，但係咧就議席之間嘅增減咧係你澳門人自己可以傾一傾，但係唔可以完全取消，即係唔可以冇曬官委、冇曬間選或者冇曬直選。但是呢增減呢就你們自己呢是找出一個啦你們的共識出來，那就很清楚呢就不需要呢是維持了均衡比例的、啊、但是喬曉陽講還講啫，但是呢個問題就是本地就是澳門本地的那個統治陣營呢他們自己怕嘛， 因為他們自己在直選那裡沒有把握，於是呢他們自己就全力發動，就是說要提出個方案，就是說直選加兩席的話，間選要加兩席，直選加一席呢就是間選加一席，這個呢是他們左派陣營就是非常著緊，是自己內部已經協定了的一個方案。咁協定咗呢個方案出嚟之後咧，咁大家就喺市面上嚟救一翻啦。咁嘅時候咧，就係我見到就係傳統社團咧，今次就好緊接啦，就唔似得23條。23條嗰次咧，其實佢哋只係發表聲明嘅啫，冇乜認真群眾動員。咁點解23條都過咧？我附帶講一句啦，就係講嗰個23條有少少唔同咯，就係講香港嘅23條咧，就真係準備要嚟咧，係壓制某一啲嘅自由嘅空間嘅。講到明嘅，姚劉淑儀都講到明，真係有啲嘢要喐你嘅。咁但係澳門咧23條咧，大家知道啦，係要嚟做樣，根本就冇用嘅。因為就算咧係唔過23條啦，中央要控制澳門，而家都控制到啦，係得靠23條啫。咁佢喺澳門過23條，只不過想造成一個既成事實，但澳門都做咗啦。咁希望咧都係造成一個有利條件咧，就逼香港始終有一日做埋，係咁解啫嘛。咁大家知道，所以23條喺澳門嚟講反彈並唔強烈，因為其實民間政界咧全部大家都知道，其實咧立23條根本係唔打算用嘅。佢係要嚟喺港澳互動當中，阿爺咧係逼澳門要做呢樣嘢，所以咧喺民間嚟講，我哋反對，但係咧係即係群眾嘅抗議咧唔強嘅，即係覺得知道佢唔係要嚟用嘅根本。咁事實上啦，23條立咗法到而家咧，從來掂都未掂過啦，梗係喐都未喐過。咁佢亦都唔需要用23條，用到其他嘢都可以喐嚟。老實講嚇，咁喺澳門23條嗰次左派冇認真動員，但今次唔同啦。今次澳門咧幾十萬人口咧，佢幾日之內就要攞出咧係10幾萬份意見書出嚟啦，係大十幾萬份意見書啦，係每份意見書都清楚寫明係支持要增加間選議席。大家記得間選議席嗰個內涵係乜嘢咧？就有史以嚟澳門所有間選啦，都係等額提名嘅，全部肯定係事先咧已經講掂數，根本就唔使真係用投票決定嘅嗰種間選咧，佢哋覺得十拿十九穩，所以咧就咧係用呢、這個。咁但事實上係唔係咧？其實都未必係嘅，因為咧間接選舉啦，就我哋就不屑去參加啲間接選舉。老實講，我哋從來都唔參加，但係嗰啲暴發户會參加喎。所以咧，就有部分嘅間選議席咧，其實喺近年嚟都咧係相繼流入嗰啲咧係肯出錢去資助啲社團嘅嗰啲暴發户手上，冇嘢噶。講講佢選舉之前啊，呢、這個社團啊，你需唔需要啲咩經費啊？你需唔需要旅行啊？你需唔需要發展會務咧？啊邊位咧，其實好關心你噶。咁於是咁又有一個社團，一個社團，一個社團。咁實際上咧，現兜兜咧係已經搶咗佢幾個間選席位去嘅。老實講，就係透過呢啲。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係話咧，佢哋依然覺得咧就係、是，點都要增加翻啲我有辦法控制嗰啲間選議席嘅鄧雲啦嚇。咁而家澳門個形勢係咁樣，咁展望將來究竟係點樣啦？咁第一就話咧係。在我們來講，就澳門今年的政改對澳門來講，我們希望啟動一場是有意思的政治對話。在行政長官選舉法那裡經過政治對話是打開了一個空間，在澳門以前是封閉的，就說根據基本法澳門是不可能普選特首的，但這點正式是被他人太橋一樣下來是打破了，說明不是澳門將來，他們現在要收聲我都說了，將來是有得砌。咁當然幾時砌呢？梗係等2017啦，唔使講啦。話香港有啊，點解我哋冇啊？咁到時先講啦。咁第二就喺立法會嘅選舉辦法裏面嘅政治對話咧，亦都我哋盡量透過咧係自己嘅能力去教育市民咧，就係話究竟你所支持嗰而家嗰啲間選係啲咩嘢嚟？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間選點樣產生啊？個個都唔知嘅其實，咁啊一路咧話俾市民聽，年輕人亦都係非常之開始反感，所以先至會出現到就話咧係左派團體咧係街頭都周圍簽名咧揾人嘅時候咧，我哋啲年輕人當中咧就會出現咗突然間都唔係我哋啲人㗎，突然間就出現咗啲公民記者走去咧就影佢哋，然後放上 YouTube 嗰度講咧，話原來佢咧蝦細路女啊，揾個10歲都唔夠細路女喺度咧，支持咧而家熱經濟方案。啊，跟住仲有啊，揾遊客咧，明明揸住大袋巨機啊，嗰啲咧又走嚟咧支持你。而家仲有啊，揾啲外勞黑工咧嚟支持。咁啲民間記者已經開始好嬲咧，係將呢啲咁嘅嘢咧，當然。嗱，即係客觀嚟講咧，佢哋一定係的確做咗呢啲嘢，係 即係係人都立嚟簽名呢個事實。但另外一方面，我亦都要承認，就係以佢哋咁強嘅組織資源實力啦，咁我亦都唔能夠話佢全部大部分簽名都係咁樣嚟嘅。咁即係佢大部分簽名應該係隨西領總嘅期間啦，已經揾到好多團友啊嗰啲嚟簽名嘅，應該係。但無論如何咧，已經激發咗年輕人好憤怒咯。咁同埋咧，就今年嘅五一遊行咧，就比較多嘅群眾反轉頭係。講政國政制嘅問題，仲多過即係工人階級。咁仲有咧，就係今年嘅五月八號啦，就係立法會去通過，即係嗰啲初步通過呢啲咁嘅即係冇收方案嘅時候咧，亦都有史以來第一次咧，有澳門嘅年輕人咧衝入立法會裏邊啦，去掟紙飛機，最後咧係衝擊個議會咧，導致到終止會議嘅。咁呢個係由70年代澳門有立法會一路到而家咧，係第一次咧出現呢種情況。咁亦都係有史以來第一次咧，係澳門咧係譬如為咗今次政改，我哋係發動咗咧係民間投票。咁當然咧，香港民間投票已經試過好幾次咧，你特首選舉試過更大規模添啦。但係咧就澳門從來都未試過。咁就今次亦都有史嚟第一次啦，喺澳門發動咗民間投票。咁民間投票嘅結果咧，雖然有2000多人就正式投咗票，但係咧係比較嚴謹嘅，就核實咗係澳門永久性居民，同埋一定要年滿18歲，亦都已經有內聯網控制咗咧，就唔可能重複投票底下咧去投出嚟。咁好嚴格結果就九成啦，要求咧增加直選議席。咁仲有咧，係超過60%嘅人係要求咧，係減少間接選舉議席同減少官位嘅。咁當然你可以話咧，個梗係咧支持李雲珠派嗰啲先出嚟投票啫，唔支持你唔出嚟投票。當然你可以咁講啦。但係無論如何，呢、這個都係有史以嚟咧，澳門出現嘅一啲咧係公民嘅為咗民主嘅活動，而且唔係單純我哋即係揸個麥喺街頭嗌嘅，真係有咁多市民係願意拎個身份證走出嚟咧投票。咁呢個係澳門有史嚟第一次。咁當然我哋都揾咗港大啦，去做民意調查，去揭穿佢呢個所謂主流方案根本絕對冇任何資格可以稱為即係代表民意主流方案。咁結果喺立法會裏面咧，就啲官委議員就鬧我哋吳三桂引千兵入關要嚟咧，係對付澳門。其實點解要揾港大啊？係即係佢哋咧好嬲，好嬲，好嬲。但無論如何咧，就我只係講咧，就係話咧，係澳門，我只能夠向大家報告，政制改革今年咧，對我哋嚟講係想啟動一場有意義嘅政治對話，累積嘅力量咧，希望將來尤其是呼應住香港嘅2017咧，我哋都要啟動咧，係爭取包括普選特首同埋咧政改嘅進一步進步，同埋咧加強去監督呢個咧沒落資產階級嘅政權。咁最後我要講就係話咧，係呢班人咧又唔係即係佢哋本身唔係衰人嚟㗎，只不過就係啲沒落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又驚俾人哋咧係搶走佢政權，於是做埋啲咁嘅嘢咁解嘅啫。我唔等於話佢哋個個係衰人。只有個角色的問題導致種結果。實際上近年來是在不傷害他們的核心利益的情況下，他們都會崩翻啲做翻啲嘢嘅。例如我們一直爭取澳門爭取的就是免費教育，咁結果我們咧就喺澳門而家已經實行了15年的免費教育，香港都未有。咁澳門已經有，咁令到大部分嘅澳門人咧，年輕一代都能夠即係讀得上咧係高中。咁仲有跟住咧，仲逼到咧追到特首咧，係即係我親自問佢，佢親自答嘅。阿何華親自答嘅，咁就話咧，佢唔會容許咧任何一個澳門年輕人咧係單純因為經濟嘅理由上唔到大學。咁就雖細安，我再問佢，佢依然唔夠膽話唔係。喺咁情況之下，澳門而家咧已經有大概咧80%。嘅高中生咧都會入咗大學噶啦，咁如果繼續落去一段時期，澳門有可能成為咧喺中國，我講係包括台灣、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嘅中國嘅各個地區當中，其中一個咧係平均年輕人學歷水平最高的地區。如果延續一段時間嘅話咧，係會造成一個局面。咁因此咧，過去造成即係傳統社團咧係獨大。嘅其中一個因素，我頭先所講就係話咧，好似一條村得3個秀才，你根本冇人才，有啲學歷嘅人都唔會翻嚟澳門，全部即係集中曬喺精英，就好似係呢啲即係紅色嘅資本家嘅子弟，呢種情況已經全部打破曬過曬㗎啦。咁就話我哋年輕一代啦，係你問到10個裏有7、8個已經係讀緊或者讀完大學。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變咗社會上邊咧要求咧公平競爭。 唔信你咧係一個人咧話曬事説教嘅呢種力量咧，係一定會越嚟越強。咁我哋即係作為澳門即係推動民主嘅呢一輩咧，我哋嘅責任只係一個先行者，啟動有意嘅政治對話，亦都係盡力逼政府咧係抌資源落去教育，讓特別係普及教育，令多啲人咧係識多啲嘢。咁佢哋自己將來咧就可以爭取自己所要嘅嘢。咁呢點我會覺得，無論喺教育投資上面啦，係學歷嘅提高上面咧，我哋都會有一定嘅進展。咁最後我只係報嗰個數字啦，係根據2011年啱啱完成咗嘅澳門人口普查，個結果就係由2001年到2011年咧，我哋澳門總人口增長係28%，而大學學歷以上嘅人口增長係178%。咁就人口結構已經出現一個好激烈嘅變化，咁我哋只係作為一個先行者，希望咧係做啲有意義嘅工作，希望將來可以行得更好。多謝大家。 好多謝先生同埋盧教授嘅分享。咁而家咧就係一個嘅發問嘅時間，咁咧就睇下台下嘅各位朋友咧有冇啲咩問題，或者想兩位講者去到補充嘅，又或者有咩對於澳門嗰個民主發展咧，有冇啲咩意見都可以喺而家度互相討論一下咯。係有冇咧？唔使怕醜嘅，係啦，係請講請講。 我想問下，因為睇電視睇嘅啫，咁啊見到呢幾年即係一啲嘅七一啦，或者五一嘅一啲嘅遊行咧。咁都即係會幾激烈下咁。咁其實經過幾次嘅派錢之後咧，其實即係我唔知今年，因為我今年五一就我嗰邊睇電視，咁啊冇留意到澳門嗰邊嘅情況。咁我唔知道其實嚟緊譬如七一嘅話，會唔會好似往年咁，即係都會因為前幾年就話啲黑工即係啲工人冇公開啦咁。咁會唔會而家其實個狀況改善咗好啲嘅咧？ 係。就我諗係主要指五一嘅遊行啦，咁因為咧就澳門就冇七一，就開始有1220，即係澳門回歸日係12月20日嘅。咁12月20日嗰日咧就差唔多年年都係由2007年開始都係我哋嗰社團咧係舉辦嘅爭取民主政制嘅嗰個遊行嘅啫。就至於六四咧，就我哋文聯會就一定會有六四燭光集會啦。咁呢啲其他團體好少會掂嘅，但係主要咧就唔同團體參與嘅公開啲示威通常係五一，有時激啲就十一都去啦咁樣。咁就主要係兩個力量咧，喺澳門嗰度咧係參與嗰個五一遊行嘅。我記得第一個力量咧就係喺嚴格嚟講就叫做後工業社會嘅邊緣無產階級。個意思就係話咧，起初咧係喺公元2000年嗰陣時，公元2000年之前，即係澳門回歸之前咧，雖然已經好多工人咧係失業捱緊㗎啦，但係都冇出嚟遊行嘅。我哋帶頭出嚟遊行咧，最威嗰次都係得個100人出嚟遊行，100人，但係已經嚇到澳門政府立即停止咗嗰陣嘅輸入勞工政策㗎啦，100人已經。但其實好少人會出嚟遊行嘅，但係公元2000年咧，就每年就數以千計嘅工人咧出嚟遊行。咁就主要嘅原因係一班咩人呢？就係一班咧，就我頭先我講啦，就係話咧喺1986年嘅時候，我哋工業產值蹦蹦上到去咧，佔 GDP 36%。咁好多人咧，其實就來自內地，即係無論福建或者廣東嘅嗰啲人咧，嚟到澳門嗰度咧，年青力壯30多歲咁一路打工，從事建築啊、製造業嘅工人。咁點知做做下之後咧，唔好彩我哋發生89/64。89/64之後兩年之內，全球嘅共產主義陣營冧曬，咁是令到咧港澳呢啲資本主義曾經照顧上個前線咧失去戰略價值，我哋睇到好清楚嘅，立即咧唔騷你，於是咧就唯有咧嗰啲工序外移，乜嘢都走曬，咁工業咧就迅速萎縮。咁工業迅速萎縮咧，就後嚟因為中央政府照顧，俾澳門發展博彩業啊，放人落嚟，於是咧就有另外啲服務行業啲興起，所以澳門就迅速變成一個咧就所謂後工業社會啦，工業萎縮曬。咁但係從原本工業嘅主力生產大軍咧，就變咗咧係周圍揾嘢做，就只能夠揾到一啲保安啊、清潔嗰啲咧係隨時俾人炒嘅，加上一啲外勞黑工咁更加隨時俾人炒啦，開工不足嘅啲工作，於是揾朝唔得晚。但係佢哋仲係家庭嘅經濟支柱喎，啱啱生咗仔女養兒育女嘅時候，啱唔係佢唔勤力喎，唔係佢唔生性喎，係啲工廠啊嗰啲嘢移走曬，佢冇得做喎。 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追究忍不住呢就年年出来上街。那这些后工业的无产阶级，那政府就唯有透过、安排他尽可能就业啦，控制一些外劳啦，以及就是派下钱啦，派下福利啦。他起初就是说你来读书啦，你来读书啦，你来读书，一个人读书啦，全家都有津贴。咁費事你走出去街上面流離浪蕩，又走出嚟示威嘛，咁就開啲文化單俾你讀書，咁慢慢咧透過派錢咧嚟到緩和矛盾。咁但係當然咧，佢唔能夠根本幫佢哋解決問題啦，佢哋唔能夠揾翻份即係力所能及嘅穩定嘅工作，咁自然大家都不滿，所以年年都出嚟。咁但係呢個浪潮咧，再到2007年之後咧，咁繼續派錢之後咧就溫和咗嘅。是政府透過派錢啦，係派咗俾佢。咁但係另外一批咧就出現咗喺五一咧，就係2008年之後出現嘅，就係咧年青人。即係喺澳門而家嘅五一遊行咧，就有兩大最少，當然唔單止嘅，年年都唔同嘅，可能有幾隊嘅。但最少好穩定，一定有兩大隊啦。一隊就係啲工人大佬依然表達不滿。另外一隊咧就是年青人，班年青人就話咧，佢哋嘅主要目的喺澳門嚟講就叫做反河蟹，就覺得你咧啲傳媒啊，澳門嗰啲嘅電台、電視台啊，冚唪唥都係即係政府啲衰嘢，全部都冚住曬，冇搞錯。於是咧就出嚟反河蟹嘅青年，咁反河蟹青年已經組織咗幾年嘅遊行，咁結果佢哋嘅遊行咧，佢哋本身實力咧就未必好強，但係有誠意，因為有誠意同埋啦個底子又乾淨，即係話唔入，佢哋又唔係啲咩政黨，又唔係咩事，總之係班年青人啫嘛。咁時候咧就令到咧澳門嘅一啲中產階級都經常咧係借助佢哋呢個平台出嚟啦，係爭取訴求。包括咧就有澳門專業嘅醫生團體啦，專業嘅醫生組隊出嚟參加佢哋遊行，去爭取解決一啲佢哋醫護界嗰啲專業訴求。跟住有專業嘅社工亦都出嚟啦，係佢哋嗰遊行嗰度表達咧係社工專業嘅訴求。跟住仲有咧係舊年就有大量嘅教師，澳門嘅教師團隊啦，自己組織唔到遊行，揾佢哋嗰個遊行咧嚟到咧參加，組織大批澳門嘅教師要求咧係私立教師學校嗰個法律嘅立法，咁結果逼到政府真係立法嘅喎。咁就話咧就另外即係呢一個青年團隊製造一個平台咧，就俾澳門即係中產階級各個唔同嘅團隊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會出嚟。佢出咗一次考驗咗，佢又唔會再出㗎，唔會話繼續，但係有個另外一隊嚟出。咁呢啲情況咧，澳門都繼續咁。我會相信咧，就係亦都預示咗澳門將來咧嗰、那個即係唔同嘅專業中產階級等等啦，同埋年青人結合起上嚟啦，係另外一支力量。咁喺我嘅角度嚟講，我讀經濟學嘅，咁就係啦，從經濟學角度嚟講咧，即係邊緣無產階級係改變唔到社會嘅。如果你能有能力改變社會，你都唔係邊緣階級啦。老實講，但年青同埋中產嘅力量嘅結合係有可能改變到社會，雖然唔係必然，但係有可能。是一個可以改變社會力量。譬如我來澳門的時候，除了政改出現問題有青年抗爭之外，還有澳門班社工亦都是在政府的諮詢大會裏面直頭舉曬牌，不接受不接受不接受政府那個是社工的決策方案，亦即是澳門的專業界不同的群體都分別是出來抗爭的了。 陸教授 係 咪有啲回應？ 其實咧就 你識唔識啊？陸教授有回應啊？ 我就回應咧，我諗就係澳門派錢咧，我諗咧基本上咧，由我哋香港嘅角度嚟睇咧，似乎係成功嘅。啊，基本上係可以壓住啲階級矛盾，但係即係我就有兩點咧，想問下議員啊，因為咧香港我哋咧就見到咧嗰、那個資產階級咧或者嗰個建制派啊，喺今次嘅特首選舉係分裂。咁如果只要你嘅分析咧，長遠嚟講咧，澳門雖然你頭先所講嗰個沒落嘅資產階級啦，呢、這個沒落嘅資產階級咧，長遠嚟講會唔會導致澳門嗰個傳統社團咧都慢慢咧分化？即係可能會唔會係即係可能內部咧有不同嘅繼續者？咁即係呢個咧，我覺得即係由我哋香港人嘅角度睇澳門咧，我覺得係值得探討嘅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係、表面上嘅派錢咧，零七年派錢之後咧，暫時嚟講就可以有效壓住嗰個階級矛盾啦。但係長遠嚟講，可唔可以咁做咧？即係你每個政府年年係派錢，啊，譬如我哋香港呢度嚟講話，你政府都唔可以成日亂咁派錢嘅。 咁澳門個派錢即係當然個賭業係因為賭業嘅經濟嗰個蓬勃啦。但係阿吳議員，你覺得呢一個長係咪一個長遠嘅方法？即係咪 sustainable 嘅啫？啊、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其實呢個年年派錢梗係好啦、啊，澳門人嚟講，但係基本上解決唔到好多嘅問題。咁所以我真係好想問啊議員呢兩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就係傳媒啊，因為如果澳門嗰、那個你頭先所講五一遊行係一個指標咧，年青人喺澳門越嚟越蓬勃咧，就我懷疑咧，澳門嗰個傳媒咧會唔會慢慢都會改變？咁當然即係過去呢二十年嚟講。澳門的傳媒都有少少的改變啦，即係有啲小的報章批評政府都係好厲害，係嘛？但係嗰個澳門的中產階級，隨住呢啲年青人，啊，你頭先所講的大學的人口增長178%，好犀利喎！咁即係如果五年內、十年內呢一啲嘅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嘅，會唔會做一啲比較獨立的傳媒？定一話咧，唔係啊，佢哋可能即係畢咗業之後。加入政府做公務員，可能個保守性又翻翻嚟，即係呢個我諗咧就值得探討一下，即係個傳媒啊、建制派會唔會分裂啊，同埋即係派錢係咪長遠可以即係 sustain 到嗰啲啊？ 或者回應嘅 先。回應先。簡單嚟講咧，就係話傳媒嗰度咧係當然冇一個咧係好大規模嘅改變，但係呢啲實質性嘅改變係有嘅。咁包括就係今年喺政改嘅，因為反對即係嗰政改追供灌水啊、主流方案呢啲咧，就年輕人走出嚟遊行啦。今年澳門嘅前線嘅新聞工作者咧，有差唔多絕大部分咧出嚟採訪嘅話咧，都嚟著曬黑衫。同埋佢哋新聞工作者咧係事先聲明，我哋咧係著黑衫出嚟咧係採訪或者參加遊行，係反對咧係壓制新聞自由，反對咧係嗰啲報紙同埋電台電視咧就只係播咧係主流方案，而咧係將反對主流方案聲音咧係一再咁扭曲同壓制，因此佢哋咧著黑衫出嚟，咁啊結果。真係走出嚟採訪嘅各個報館啊、電台電視嗰啲記者咧，就喺事先聲明底下穿黑衫出嚟嘅。咁有當然有個別記者就係、是被辭咗職嘅，被辭咗職嘅就引起個好多爭拗鬥爭。當然就唔係，當然炒佢時候肯定唔係話因為你呢一次出咗嚟炒你啦，就禮還節曲作其他理由，即係亦都出現咗啲迫害事件。咁就傳媒方面變咗，咁就喺。報紙傳媒方面咧，就如果你有留意澳門周報，仲有信報啦，咁就日報咧有政報啦，咁通常呢啲報紙咧就會比較上放膽一啲啦，係去最低限度比較放膽啲批判佢主流嗰個聲音嘅。咁喺澳門係出即係開始有日報咧係出現咗咧係比較放膽啲，以前咧就只有信報呢周報稍為放膽少少，咁而家開始有。個別嘅日報都係出現，咁當然咧英文同葡文報紙咧就唔係咁和諧嘅，但係當然佢哋有佢哋嘅社群啦，係另外一件事。咁就至於派錢嗰度咧，就係冇可能嘅事啦，梗係今年嘅五一嘅工友出嚟遊行咧，就嗌個口號係乜嘢咧？一萬乜嘢咧？ 一萬蚊係 現金分享啊！ 一個月嘅薪水。 啊！佢話要政府派一萬蚊現金分享。 我想話就大概幾多一萬？扣係 咪？嗱，澳門嘅每個月嘅工人入息指數未夠一萬嘅。 未 夠 一萬。 係9000幾嘅嚇，所以佢哋咧係要現金分享一萬蚊，仲有已經咧一路嗌緊出嚟。政府派啊！我今日嚟到我嚟搭船之前，啱啱先收到立法會一張收據，就係政府俾咗7000蚊我。現金分享今年，去年6000蚊當然派曬啦。香港好似去年6000蚊都未派曬嘛，我哋派曬啦，同今年7000蚊啱啱今日派咗啦。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你有乜可能咁樣維持？而且呢個要求需求咧，肯定最低下層嚟講咧，呢個要求越嚟越多。咁你政府係咪長期一定咁有錢咧？咁當然，如果你澳門真係世外桃源，長期咁有錢㗎，唔該你就每日派1000蚊。哎呦真係冇乜人出嚟搞事，但係有冇可能呢？有冇可能有一個咁嘅情況呢？咁澳門而家淨係靠賭業㗎嘛，但賭業大家知道啦，係70%以上嘅賭客係來自國內嘅內地嘅。咁內地點解能夠提供咁多人出嚟賭呢？咁喺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係話，由於呢係我哋國家嗰個 即係經濟實力好強。咁但係國家經濟實力，我會覺得咧就講多幾句唔計嘛。講幾句啊，就係話喺我一直分析就係、是、由我讀喺中文大學讀書開始一路睇緊，一路係研究緊我哋國家喺全球嘅資本主義陣營同埋社會主義陣營對壘之間。嘅嗰個將來係點樣做嘅分分咁我一直落嚟睇就我係從一個人口結構嗰方面睇嘅，就發覺咧，原來我哋國家咧喺1949年之後推動嘅，後來搞到有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咧，係一個生產模式嘅改革。呢、這個生產模式改革咧，係我會覺得係人類有史以來咧一個非常之驚人嘅催生嘅生產模式，因為冇嘢噶，多一個人就多份糧。你話你生唔生先？於是就鼓勵全民生育，全民生育令到中國由4.5億人口咧，嘣一聲咧，幾年之間增加到10多億人口，是全世界有史以來一個好驚人的人口嘅變化。咁後來咧，人口過多就實行計劃生育。咁出現嘅結果係乜嘢咧？出現結果就係如果從經濟學上嘅考量，就係話咧，由1963年。到2013年呢50年嘅期間，中國係維持一段咧，係每一年啊勞動人口比重咧逐年咧係上升，而需要供養嘅人口比重咧逐年下降嘅，50年嘅一個帝國崛起嘅一條咧係人口軌跡。咁呢條人口軌跡嘅初期咧，因為人多仲未投入生產力嘅時候，咪大家窮咯。冇嘢噶，咁可能做咗好多暴政都唔定，但總之你咁多人，但勞動嘅人少，受供養嘅人多，肯定窮噶。咁但到咧70年代嘅時候，78年嘅時候咧開始啦，啲 B B 變成大人，開始可以成為勞動力嘅時候咧，於是有所謂得包產到户啊，發展個體經濟啊。點解啫？因為人口結構變化啊嘛，勞動力投入市場，咁呢種嘅方式先至 work 嘅，咁咪上咯。上咗之後就去到89年嘅時候咧，其實咧已經成為一個咧差唔多咧經濟大國開始崛起嘅前期。但係當經濟大國開始崛起嘅前期嘅時候，我哋走邊條路？是一個問題，我們的學生其實站出來的時候就問我們國家，我們想往何處去，走哪裡繼續發展下去，很可能就走一個 state capitalism， 產權就越來越發達，官僚會控制了，官僚就可以貪污腐化，但經濟就可以不斷飛黃騰達上市，上演結果共產主義延誤了，就變成一個 state capitalism， 一黨專政的國家資本主義，抑或我們還有可能既有即係全民共享，又能夠發展生產力的道路，能否加強人民監督呢？我覺得89年就是一個大問號的時候，咁結果以鎮壓收場，一鎮壓就全球共產主義都冧曬。咁唔使行啦，唔使再講共產主義啦，我哋就乾脆行呢條國家資本主義嘅道路。但係呢個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等以我哋嘅睇法啦，就算而家你揾翻學術文獻、Kio 嘅網站去揾中國人口資料，都會好清楚睇到，到2013年咧，就將會有一個轉捩點。之後起碼25年以上咧，係會持續每年勞動嘅參與率逐年下降。人口即係需要供養人口嘅比例逐年上升，起碼20多年。咁你話我而家生多啲得唔得啊？生多啲會仲衰，因為生多啲立即就谷到咧嗰個需要供養率咧就急劇再膨脹，更加惡化添，係會面臨一個帝國嘅興衰嘅軌跡就好清楚嘅。咁澳門只不過係依附住佢嚟咯，吸血啫嘛。你有冇可能長期吸落去啊？即係就睇呢條軌跡啊，我都唔信一定唔信可以咁樣吸落去。所以派錢咧，好肯定佢係能夠喺現階段緩和矛盾。事實上，透過派錢，透過就算除咗派錢之外，客觀上的確經濟係繁榮咗嘅。我哋澳門舊年嘅人均即 GDP 嘅人均產值係66,000美金，香港只係好似35,000美金左右。34,000，台灣就35,000，美國本土都是50,000啫嘛。澳門已經嘣一聲飆上去，以前澳門的人均產值是香港的一半左右，但而家調翻轉頭啦，香港人均產值差不多澳門一半，但是呢個只不過暴發户，喺呢幾年暴發，我不相信佢喺經濟學個邏輯上邊係可以維持到落去。咁至於資產階級的分化咧，就比較有趣啲。咁就係話點樣咧？就係話咧，你可以想象咧，就香港好似梁振英同唐英年啦，咁兩個喺度對壘啦。咁我自己就我呢個可能係假象嚟嘅，我只係一個澳門人睇香港嘅啫，我唔係香港本土人，所以我睇得唔夠透徹嘅。但係從澳門人嗰角度咧，就硬係覺得梁振英係代表住即係比較上咧係親近嗰個真正嘅係左派陣營嘅人。 即係個代表嚟嘅。而咧，唐英年咧就只不過係本地嗰陣資產階級代表。咁中央收回香港嘅時候咧，收回港澳都係佢都希望咧係資產階級試下啦，因為你實行資本主義啊嘛，啊咁啊俾資產階級上台咧，作國內嘅意識形態，佢就驅使佢啦，係傾向呢啲人。咁但係港澳兩地就唔同，就講澳門呢班資產階級，其實佢已經入曬左派陣營好耐，三十幾年，咁就揾咗佢嚟做。但是呢問題找他來做的時候呢，他事實上已經再不是當地的經濟領袖，他已經是一個沒落的資產階級，但是你找了他來做，但是他呢就跟下面那些基層團體的確是有三十幾年的聯繫，是很穩固的關係的大家。但相反了，香港的資產階級呢就跟左派基層團體向來都沒有聯繫的，老實說、啊、只不過呢就他等點等了董建華之後呢，跟著呢又就再點嘅時候咧，你資產階級搞唔掂啦，不如俾公務員試下啦，咁樣就換咗曾蔭權上去。然後唐英年想接班嘅時候咧，咁啊跟住咧就以前點過啊董建華嘅嗰個幕僚咧，或者個智囊咧，佢自己能夠從咧左派團體搞曬關係，咁佢就用翻咧左派嘅群眾組織同左派嘅專業組織咧共同支持，再有到埋一啲資產階級底下聯成一個力量咧，係試下嚟執政。咁、那個角色就有啲唔同，所以如果你話咧係將來嗰個分化會係點咧？喺香港好明顯啦，就係呢班咁嘅資產階級，即係我講係李嘉誠啊、唐英年啊嗰扎，佢哋係咪真係有能力領導香港先？如果係嘅，佢哋可以組織起上嚟咧，重新咧係要求；如果唔係嘅，佢哋只能夠慢慢咧刺下，除非梁振英唔掂啦。如果梁振英唔掂，大家踩佢啦，梗係即係深仇大恨，仲唔踩死你？如果梁振英，但係如果梁振英真係挺得過去掂嘅話咧，咁香港班資產階級就只能夠黐下埋啲，希望黐埋去。咁澳門呢邊係點咧？澳門呢邊係本身嗰班咧，其實咧就掌權呢班係沒落嘅資產階級，真正當時得領嘅嗰班係暴發户嚟嘅，其實即係係賭場啊、地產嗰班資產階級。咁而家咧，因為咧係佢哋呢班人咧根正苗紅，得到中央嘅照顧，所以咧係嗰班暴發户有部分咧就想黐埋去。黐埋佢度，所以頭先出現嘅現象就係、是：咦，點解行政會嗰度咧，以前係零個咧係博彩業嘅人，而家行政會裏邊咧有多一個嘅個博彩業嘅人啦。咁啊，因為嗰一個人咧係曾經喺崔世安去競選特首嘅時候咧，就利用佢自己同喺福建省嘅嗰啲人嘅關係，同中央政府咧係幫阿崔世安講個好説話，咁崔世安就順手又拉翻佢入去行政會議咯。咁亦即係話咧，呢啲暴發户咧就開始有少少跡象咧，就想黐埋去。咁就而咧喺呢個澳門嘅管治陣營咧，就都稍為容納佢少少，但係對佢哋咧係充滿戒心。點解咧？個原因佢大家心知肚明，真正有實力嗰班，即係講經濟上邊啊，真正有實力咧係呢班大鱷，即係佢哋心目中覺得呢班係大鱷嚟嘅，真係大鱷，自己嘅經濟力量已經萎縮曬。在那個情況之下，如果真的合作起來，大家分享權力，整下整下就被那班友仔吃了。所以對那班友仔現在就很有戒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基於政治上面的聯盟就稍微容納一下他們，這個是暫時的態勢。對於至於將來是怎樣呢、等教授來到指點一下才好。 我就不需要問你， 但是現在現世我可以這樣說。 而家澳門有冇好？我想問你，議員問你，而家澳門有冇好似香港咁？好似有啲議員咧喺議會度喺度鬧事啊，甚至做啲好激烈嗰啲行動㗎。 即係關於議會抗爭嗰啲係。 另外，我想問你，澳門嘅咩民主嘅政黨係而家？ 澳門冇民主政黨。咁到而家都仲未有政黨，老實講，未有政黨，而家只有參政團體嘅啫。咁咧就喺澳門嚟講咧，就我哋因為面對嗰個環境唔同啊，所以嗰個鬥爭策略就比較上唔同一啲。就係話咧，係我哋嗰個鬥爭策略咧，係只係要令到個議會咧係慢慢咧轉化，稍微活躍啲，講下嘢。點解咁講咧？我話俾你聽啦，就係喺以前嘅澳門立法會咧。一年之內都冇乜邊個立法議員咧講嘢嘅發言，只係通過議案就算啦。咁於是咧就我咧就喺1992年先入去立法會嘅。咁於是咧我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咧成日講嘢嘅人。 咁於是咧就每一次都講嘢，而且將每次講嘢嘅記錄咧，即係吳國昌議員發言嘅一次咁啦，就派曬傳單出嚟，咁就其他議員發言咧零次咁樣，咁時候咧就整咗咧第一屆咧就俾人鬧到撲街嘅，第一屆咧就話咧吳國昌呢啲人話咧吳國昌係立法會，如果立法會係張面嘅話，一塊面嘅話咧，吳國昌咧就係立法會面上面嗰粒痣，即係你話佢唔係議員又唔得，佢真係一個議員，但簡直係異類嚟嘅，非常之核突。咁講成日喺度講嘢，講埋啲嘢乜用咧？又唔係法律嚟嘅咁樣。咁於是鬧咗一年之後，但係跟住我落嚟嘅選舉嘅時候咧，我得票多咗，於是咧就越嚟越多議員講嘢。咁到回歸之後咧，而家每次立法會就算以前發言啦，都有20多個議員當中肯定有10多個講嘢。咁變咗之後咧，跟住我就用另外一招去變啦。另外一招就係咩咧？就係、是、質詢。以前咧又係冇乜人咧係。質詢政府嘅，質詢咗政府都唔答嘅。咁但係自從回歸咗之後，何華上台之後，佢話一個澳門人政府議員問嘅問題，我會答嘅。咁於是咧，我就除咗猛咁講嘢之後咧，就專門質詢，而且唔止係質詢，而且將質詢要嚟做宣傳。咁我就有印埋啦。就譬如第一次立法會選舉嘅時候，2001年嘅時候就印咗，即係喺呢年紀以嚟。就吳國昌提出質詢99次，真個唔係假啦，99次。咁第二位嘅關翠杏女士咁啊，工聯嘅質詢咗9次，第三位嘅唔知4次，第四位嘅1次，零次咁樣，咁賣曬出嚟。咁結果2011年嘅時候，咁我哋贏多咗一個議席，咁啊九咁深入埋去。咁之後咧，之後一個禮拜呢啲大扎議員提出質詢啦，質問政府，搞到咧我哋要修改議事規則，就話一個禮拜唔準啦，係質詢超過2次，跟住都唔掂，而家仲要修改議事規則，一個禮拜唔準質詢超過1次啊等等，咁用呢啲方式咧去改變個議會，咁跟住咧變咗招之後，咁跟住就出道具啦。但唔掟嘅，即系到目前为止我都冇掟过，但系道具有出，咁啊出道具嘅时候引下其他议员啦，会唔会出下道具啊咁样咯，咁就都开始引到少少啦，甚至我记得有次街坊会议员都开始够胆啦，呢一只人做嘅辣椒出嚟，咁话咧要政府出辣椒嚟到控制楼价等等，咁开始用呢啲咁嘅方式，咁但我哋做嘅方法就有所宣传，有所不宣传。就是、話，譬如唔宣傳乜嘢咧？我哋喺澳門從來唔宣傳，就是、成功爭取。之後我每日我都會接見市民，都會同政府講數。咁有輸有贏啦，梗係呢啲嘢。但係咧，我哋控制嘅紀律就話，我哋絕對唔會宣傳任何一個成功嘅個案，亦都唔會將任何一個成功嘅例子當係我哋嘅功勞。咁因為我哋想話推廣一個原則咯，就係話咧係呢個可能同香港個 image 即係個 crime 好似好唔同嘅。咁因為我嚟到香港就睇到哇，周圍都成功先。我哋希望做到就係話咧，係你能夠成功爭取，係因為你有理由得到呢啲嘢。咁議員唔係一個主要嘅問題。咁即係話咧，就是、有啲嘢我哋就過命宣傳。點解我哋要宣傳呢？就因為我哋要帶嚟改變咯。譬如話點解話吳國昌成日講嘢咧？個意思就係我想逼到其他議員都要講嘢啫嘛。咁我點解宣傳吳國昌成日質詢咧？係我想逼其他議員要嚟質詢，所以喺我哋所有宣傳品同行動裏面咧，係好重點宣傳一啲想導致到我哋希望逼其他議員效法為改嘅東西。反之咧，你話成功爭取，甚至我哋爭取咗好多次嘅免費教育，甚至而家搞到有15年免費教育基。咁我有所有全民簽名添，但我哋嘅刊物裏面從來冇講過話，我哋又成功爭取咗咩免費教育嗰啲，我絕對唔講嘅。個原因就係話我哋即係有所為有所不為咯，就係話咧係我哋想咧係宣傳，但宣傳嘅目的係要想逼其他人或者甚至傳統社團或者其他盟友去效法嗰啲，我哋就宣傳。其餘嗰啲咧就要誇大自己，我哋唔宣傳。咁至於點解我哋唔用嗰、那個議會上面一啲更加特異嘅行為咧？咁就我自己判斷就未到呢個時候咯。因為你睇翻啦，每個社會睇翻每個社會嗰個社群嘅接受程度，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啦，就係、是、澳門呢個社會啦，過去。他们已经红化了40年，支配了民间社会，和日日在这里跟人家蛇斋饼种，在这种情况之下，除非我们能够突然到一个行为，就是如果采取一些无论掟什么都好，那些东西是真的能够得到最低限度是社群的认同的时候，同埋得到社群认同之余，仲有可能逼到其他议员都会效法做那些事，那我们就会考虑。 聲啊，你有冇試過拉布或者你通宵開會議先出現啊？ 拉布就有，但我哋咧喺技術上就唔可能做到香港咁樣嘅拉布，原因就是我哋議事規則已經防咗噶啦，即係個議員嘅發言咧就係只能夠到三分鐘。我具體計過數噶，如果我哋要成功拉布嘅話，我哋要起碼要有十個我哋民主派嘅議員先得，因為咧就係話咧佢限定你每人發言咧係即係。一個會議裏面就總發言時間，唔理咩議程咧，係三十分鐘。你咪講曬三十分鐘咯。你提一萬個議案都好，由得你，但你都只能夠講三十分鐘嘢。咁三十分鐘之外，你講唔到就提唔到噶啦。好啦，咁嘅時候咧，就你由三點鐘開始開會，法律規定咧就係一個會議就去到八點鐘。咁時候咧就除非咧係你話咧係有十個議員。不斷咁樣用曬自己發言，但一路壓壓壓曬佢，由三點壓到八點都開唔完嘅呢個議會，你先有可能咧開到第二日。所以我哋計過數咧，喺議事規則就限制咗咧，就唔能夠咁樣長期拉到步。但你話有冇就一啲事項去拉，就當然有啦，但就拉唔過一日咯。 我想話葡萄牙喺你哋澳人嗰度喺扮演咩角色？喺民主發展嗰度， 葡萄牙， 因為即係香港人喺唔係英國人喺香港人心中，有啲人咧仲認為佢係個宗主國啊，覺得係即係比中國更加適合香港，係啦。 我呢個完全係澳門人嘅觀點，所以係有 bias 啊！你要過嚟過先好接受啦，我照講。O K， 嗱係一個澳門人觀點係有 bias 啊！你要過濾錯先接受啊！喺香港同澳門回歸嘅時候，喺澳門居民嘅眼中咧，就會睇咧香港係木馬屠城記裏邊嗰只木馬嚟嘅。亦即係話咧，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咧，係想利用咧，好你真係要收翻香港啊嘛，我就整隻嚟俾你睇下。咁於是咧喺香港回歸之前，佢刻意咧係提升民主派地位，刻意咧係擴大個民主政制。咁就呢個其實係跟翻馬基維里嘅帝王論、帝王術啫嘛。喺帝王術裏面就話咧，如果即係你要即係咧係征服一個城邦，能夠有效管治嘅話，最好呢個城邦咧就好有組織嘅。同埋咧就唔好咁多民主，唔好咁多多元化咁多聲音，咁你嗰陣時你咪可以有效管治啦。反之，如果呢個城邦你收回之前咧，係全部多元化曬、民主化曬嘅，喺嗰個情況之下咧，新嘅管治者一定有排衰噶啦咁樣。所以呢個帝王術，咁喺英國喺回歸之前咧，就真係做曬呢啲嘢喎。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澳門人都心驚膽戰，因為我都喺香港讀過書啊，我都會驚住哇！英國佬搞埋啲咁嘅嘢嘅話，即係你以前又唔搞喎。即係你殖民統治之前嗰陣時又唔搞喎，臨回歸之前係搞啦，肯定就想整落嚟俾中國。咁仲有咧就話咧，香港回歸咗之後咧，你資本主義世界突然之間咧想害下嘅時候，突然間咧係撤資或者封鎖咗香港某啲嘅出口嘅話，咁成個城市沉咗嘅話咧，咁啊搞到你中國。即係香港一鑊泡，會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咁但係咧，點知咧到咧八九六四之後咧，呢個問題消失咗啦。因為八九六四之後咧，你共產主義陣營全國自己冧曬，使乜屠城同木馬？根本你自己冧盡，唔係共產主義，根本就唔係你走國家資本主義。咁結果咧就係個後來嘅結果就話資本主義已經唔需要用香港嚟落害中國。但係咧就由於香港已經作為咧一個資本主義嘅戰略前線嘅地位已經消失。所以咧，你好多多元化產業逐漸咪沉啊！咁除咗中央政府支持你金融業之外咧，咁其他嘅產業你真係冇乜個原因，就係因為資本主義世界離棄你啊，唔係因為香港人唔努力。咁呢個係香港經濟下沉嘅客觀結果。而喺澳門嚟講就啱啱相反，就係話咧，因為葡國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唔係啲核心國家嚟嘅，係啲好邊緣性國家。咁時候咧，第一其實佢冇牙力，佢唔能夠咧係要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點樣照顧澳門啊。咁所以咧，澳門嗰繁榮咧，葡萄牙就幫唔到咩手。咁但係葡國本身都係一個尊重民主嘅國家。咁所以咧就對澳門個民主發展基本上係好 nice 嘅，好即係好好人。佢希望喺唔傷害澳門嘅情況底下咧，係能幫就幫。雖然佢力量有限啦，即係唔係怪人哋啦，客觀係如此啊嘛。咁但係咧就譬如講一個簡單嘅例子啦，就係話咧係葡國人點解會喺澳門發明咗間接選舉？ 呢、這個好好好好有好好有意思嘅事啊！香港喺香港係功能界別選舉啊嘛，有啲間選，有啲直選。我當時咧，澳門人咧係建喺1976年嘅時候建立民主政制嘅時候咧，係葡國民主革命。咁76年建立民主政制咧，當年嘅直選咧，中國人係唔參加嘅，係澳門中國人唔參加嘅，咁就只有葡國認直線嗰啲澳門居民先參加。咁直選都係有葡籍嘅人士。咁就係咧，就係、是、而中國人亦都冇要求參加，我就講冇話啊，點解你葡籍人先參加，你唔參加？冇人咁爭取啲嘢。咁嘅時候咧，就有官委啊，有直選，點解有間選咧？間選嘅原因就係想中國人參加，因為你中國人都唔參加直選。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希望你班大佬啊，何言、馬文琪、崔德奇呢班大佬咧嚟參加。不過因為咧，你中國人惡，你打敗過我，我唔夠膽咧，係陰點你官委你何言，官委你馬文琪入嚟咧，又唔夠膽。我尊重你，嗱，我俾個間選議席，唔該你班選前大佬自己傾掂數，邊個入嚟坐啦？係咁嘅狀態嚟到設立澳門嘅間選嘅，呢個係澳門間選嘅傳統。咁跟住落嚟咧，就禮尚往來啦，咁就。嚟到基本法立法嘅時候咧，跟住我哋中葡立聲明就講明，澳門嘅立法會咧係多數議席由選舉產生。咁呢個咧就中方又好啊，或者係嗰啲基本法澳門班草委保守嘅又好啦，就乘機亦都係引用呢條，就話澳門立法會咧就唔可以全部直選啦，係由即係、就是、因為咧佢只能夠話多數選舉產生。咁我即係、就是、我同葡國啊，同葡國領事館咧當面接觸。交流嘅時候咧，咁佢哋嗰班人就好清楚話：，唔係啊，我哋絕對唔會有咁嘅意思嘅。我哋葡國人嚟講咧，就係、是所謂多數選舉，多數意思一定要多，全部更加好，係咁嘅意思。但喺中方同埋喺傳統社團嗰班人嘅講法就唔係，就話咧，因為咧就啲葡國人咧，澳門人口少啊，咁時候咧驚佢哋咧，如果全部立法會選舉嘅話咧，驚住一個葡裔人士咧選唔到入去。但基本法就有條件講明，就係要照顧葡萄牙人嘅後裔喺澳門咧，都有佢哋原有嘅生活狀態啊，尊重佢哋咁樣嘅。所以為咗咁樣咧，就所以咧就留翻啲議席咧，就唔係選舉都能夠咧係保到咧葡裔人士入去立法會。咁時候咧就變咗葡國人同埋中國人喺澳門嚟講，喺政治嘅層面嚟講咧，係可以講喺近年嚟講，即係已經遠離咗殖民地鬥爭咯，係一個互相包容同埋互相，甚至到有時係互相為對方着想嘅嗰、那個態度咁樣嚟到處理事物嘅。咁就但係當然咧，已經同即係葡國領事館啲人溝通過，就係、是、如果咧係真係要問下葡國人，我真佢中葡嚟聲明，我哋好似唔可以全面直選喎，你葡國同唔同意俾我哋全面直選啊？如果今日問佢咧，葡國人一定同意㗎。老實講，係絕對唔會阻礙你。咁啊，佢領事館啲人亦都係，當然佢唔係代表國家，係個人嘅意見，但係佢哋都講明。咁變咗呢個葡國咧，就而家就同即係澳門啊，同埋或者澳門葡國人同中環咧，都維持一個互相友好關係。咁但係咧，就係、是、呢、這個亦都解釋咗啦，就點解咧香港嘅法律界咧可以站出嚟咧，係為咗人權、為咗民主、為咗自由咧，係公開發聲。澳門班法律界咧就唔係。個原因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澳門班法律界傳統以嚟咧，全部都係葡人。到回歸之後，慢慢先開始有啲中國人嘅學生啊，實習成為律師啊。咁但係資深嗰批全部都係葡人。咁第二咧就係、是、呢班葡人主導嘅呢班律師咧，即係佢覺得澳門嗰啲民主發展咧，都係你中國人嘅事啫，係嘛？就點民主啊？我哋葡國人都冇可能做到咩噶啦，係嘛？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佢係出於一個咧係互相友好。嘅和諧氣氛嘅底下咧，就你問到佢，佢就應酬講幾句，咁於是變咗嗰班友仔咧，就絕對唔會出嚟咧幫你爭取民主自由噶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澳門嘅狀態咯。 你啲後生嘅澳門人點樣，即係點樣睇自己華人身份啊？啲咁樣睇得重唔重啊？ 華人身份 係同埋。 我知道，我明白你意思。 佢哋點睇呢個前葡殖民地嘅身份？佢哋即係對呢個認同感啊，唔係認同感，邊個對呢、這個佢點認同自己？ 明白。就嗱，好清楚咧，就係、是、我哋冇一個正式嘅民意調查説明係我究竟是澳門人、是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及澳門人呢、這個冇正式嘅民意調查，所以我冇呢個數據去答到你。咁但係咧，一個就係、是、的確係澳門嘅，你講係中國人咧，純粹嘅中國人咧，就對於葡字嗰個懷念咧就唔強嘅。但係有時咧就鬧而家嘅政府嘅時候咧，就會咧話你仲衰過。 就通常就話你仲衰過啊，你仲衰過咧就澳門政府。咁、那個原因係乜嘢？那個原因就係話咧喺澳門回歸，即、就、係、是、香港簽咗中英聯合聲明之後，澳門簽咗中葡聯合聲明之後咧，我哋傳統社團咧亦都係奉咗命咧要維持澳門嘅穩定。所以當時出現咗好特別嘅 social control 嘅 ideology， 就係話咧，凡係中國人咧去揾啲華人嘅社團。你都講話咧，政府點解唔啱？希望同我 bargain 下啦，咁嘅時候咧，咁如果即係佢覺得真係好值得同你 bargain 好啦，咁佢要同你去講數搞掂咗，你送翻面感條佢算數啦。但係即係好多時佢覺得都唔值得幫你 bargain 噶嘛。咁嘅時候咧，就當佢覺得唔值得幫你 bargain 嘅時候咧，就奉旨講嘅説話係咩呢？就話咧，嗱，澳葡政府咧係全世界最衰嘅政府，最渣嘅。你揾佢做嘢捉蟲嘅成日冇用嘅，等下將來回歸咗之後天光光曬好事啊！咁嘅時候咧，咁具體結果係咩？具體結果就係話咧，到1999即係澳門，即係自從咧共產主義陣營冧檔之後，澳門工業迅速萎縮啦，咁啲工人開始面臨失業咯。咁但係面臨失業都好咧，都唔會出嚟示威，就係、是、一種咁嘅意識形態控制。就係話咧，問親工會，問翻啲社團咧，佢哋都話咧，澳門政府死啊！咁嘅情況只係搞掂咗，但係呢個情況亦都係説明咗，就點解到公元2000年咧，突然之間咧，澳門嘅失業工人咧就突然出嚟上街示威，去到每年5.1咧都有一個傳統嘅抗爭咧，就係呢種嘅意識形態控制失效咗。就出現呢種局面，咁所以咧就由於有呢段咁嘅背景關係，如果你講純粹講中國人呢邊咧，就對澳葡咧就唔懷念，但係就係佢覺得咧，而家政府做得好離譜嘅嘢咧，通常係口頭禪就話你仲衰過澳葡政府，係咁樣講嘅。咁但呢個唔代表全部人啦，就係、是、如果你係葡裔人士，又或者你同葡裔人士有緊密接觸嘅嗰啲人咧，咁就會有時係會懷念澳葡政府嘅。咁就因為佢哋個管治嘅方式咧，就雖然係效率差，但係比較有人性，比較講人情嘅，即係有人情味啲嘅。咁、即係就算你高官又好，低官又好啦，係即係俾人覺得比較 nice， 講人情味啲嘅。咁而家呢班官員咧，咁就真係依章唔理你同唔要啦，依照法律體系將。就唔使理你就唔使理你咩事啫，即係講，即係如果講緊比較嘅話咧，就嗰班以前同葡嘅人比較熟嘅人咧，都會覺得而家嘅人情冷咗好多。咁但係咁又唔至於話咧，因此就認同自己有葡國人，除非佢真係有葡裔血統啦。有葡裔血統嗰啲，據我嘅接觸咧，就冇邊個會話自己係中國人喎。 或者我哋問埋今晚最後一條問題啊，好嘛？ 有關啲澳門年輕人咧，知道幾時嗰個剛才講啲新啲嘅年輕人嗰、那個即係關心社群嗰班嘅識別嗰班人士咧，即係佢哋對六四嗰個睇法啦，同埋即係呢個問題咁，即係澳門喺六四呢個議題上嘅呢個嘅走勢咧，會係即係加強關注嘅，會係即係越嚟越淡啊。 當時我哋就冇香港支聯會咁進取嘅，因為香港支聯會咧就係好強調薪火相傳。咁喺澳門呢邊咧，我哋係比較弱勢啲啦，所以我哋一直咧都係視為一代人嘅責任啫。喺澳門嚟講，所以我哋每年一定係有六四燭光集會。咁現在我哋都有六四嘅圖片展覽，巡迴全澳戲展覽。咁我哋會視為我哋呢一代人嗰個使命。因為我哋親身見到呢啲嘢，我哋就一世都要堅持落去啦，咁樣。咁點解我哋有呢種咁嘅態度咧？嗰個原因就係澳門嗰個社會嘅環境咧，係即係我哋驚害咗人啦。好簡單，因為咧，如果喺香港，即係你因為咧係抗拒中國，所以咧就有人鬧你嘅時候咧，可能有啲左報咧走出嚟聯盟咧，係省你話呢個人咧係咩反華反共反人民之類之類，可以省你嘅。喺澳門從來都唔會咁省你嘅。咁對付你嘅方法係咩嘢咧？對付你嘅方法突然之間咧，你老細炒咗你，咁跟住你發覺咧，咦，你個老婆又俾人炒咗，你阿叔又俾人炒咗，幾個人炒曬，係事實發生嘅，唔係假嘅。咁啊就令到你咪趕住你咯，好簡單啫嘛。咁嘅時候咧，就喺對我哋嚟講咧，就喺我哋嚟講又覺得好慘咯。即係如果我哋強調薪火相傳啊，要多啲人一齊咁樣嚟嘅時候咧，咁我就算我自己。頂得過去啫，但係我保唔住其他人啊嘛。咁就當其他人受到咁樣經濟制裁，實上係有嘅。咁有啲人係已經捱唔住啦，係幸好有外地接濟就走咗。有啲冇外地接濟嘅喺澳門困住，係即係呢啲人又硬頸啊，通常又唔肯攞經濟援助嘅。 瞓街都唔肯攞經濟援助，咁結咗直至到有咗精神病之後先至即係接受咗經濟援助，即係繼續喺度咁樣都有，係咁樣迫害法嘅。喺咁嘅情況之下，變咗我哋喺澳門做嘅呢一代咧，就係以一代人嘅使命咁樣嘅方式去做落去，咁啊根本冇乜期望話薪火相傳，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咧喺近年咧就每年嘅六四燭光集會啊，就年青人就多咗。咁就反轉頭咧，嗰班老嘢就見一個少一個，咁但係咧就已經多數換曬班啦，就成班。雖然我哋四中光大會唔可以同香港相比，但係變咗咧已經係嚟到參與討論六四啊，或者係事前喺 Facebook 啊，或者喺其他地方去講澳門點樣反省六四問題嗰啲咧，就已經八九成係青年人。反而即係我哋唔講薪火相傳。但實際上咧，就係、是、雖然托住塊板出嚟話巡迴展覽嗰啲係我哋呢啲老鬼，咁但係真係參與嗰啲老鬼係越嚟越少，年青人係多咗。雖然唔係話佔多數人口嗰個多，那個，但係喺參與者當中已經係年青人多咗。 個走勢個數字走勢，即係參與者嗰個係年差唔多定 係？年齡差唔多，年齡差唔多都係幾百人，係由個起伏係由200到500之間嘅。一年年唔同嘅，咁但係個比重咧，就以前啊年青人根本好難先揾到一兩個，即係我記得起初六四嗰幾年咧，有時咧喺人群當中見到一個青年人，我哋去鼓掌咁樣嘅。不過而家唔使啦，幾乎全部坐曬都係青年人，就係咁嘅情況。 咁咧，我哋今晚咧呢个讲座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最后咧都好多谢两位讲者啊，卢小兴教授同埋刘先生。咁喺咧临结束之前咧，我哋都支联会咧都有一份纪念品咧送翻俾两位嘉宾嘅。咁首先咧，我就送咗俾阿卢教授先啦，好嘛？咁跟住咧就係阿何生先生，咁咧就係啲機械嚟嘅，可以幫到啲。 多謝。 咁咧再一次多謝咧今日各位出席嘅朋友同埋兩位嘉賓。咁臨結束之前咧，我哋都有少少嘅活動宣傳嘅。咁下個禮拜五咧，同樣時間喺呢度咧，我哋都會有我哋呢一個兩岸四地嗰個管治班子咧跟替對於民主運動嗰個衝擊，我哋會有最後一講嘅，就係講中國咧下半年嗰個換屆對於民主發展嗰個影響。咁咧另外都喺下個星期日咧，5月27日咧下晝喺維園咧，我哋都會有我哋嘅愛國民主大遊行，咁就係下晝3點，同埋咧6月4日晚嘅六四悼念晚會，咁都希望咧各位朋友可以出席。咁仲有我哋喺今個星期日咧，下晝咧都會有一個嘅民主風箏嘅活動，咁咧都歡迎各位朋友咧可以出席嘅。咁我哋今晚呢個講座就去到呢度，多謝各位嘅參加。